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三月十六号星期六晚上嘅10:20啦，今晚除咗小弟神区之外咧，就仲有租租屋都享受嘅。 系各位嘅晚安啊！ 啊，继续咧喺度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啊！今晚咧我哋个话题照旧啊！今晚我哋爆话题，你知唔知啊？ 多到讲唔晒， 多到未必讲得晒，仲要咧就系即系我哋会打俾一啲咧喺即系纽西兰嘅益友咧。佢系会有一个即系第一手嘅资讯嘅直击啊，同我哋即系讲下呢个枪击案嘅吓，咁啊睇下我哋两地之间嗰个嘅民情啊，或者对于呢个个舆论系有咩嘢嘅分别吓，即系呢个系真系相当之丰富。咁啊，今晚嗱、记得咧，各位益友就系做足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之外咧，仲要记得系咩啊？订阅免费去订阅 subscribe 我哋嗰个嘅本土台嘅频道。同埋撳響咧隔離嗰個鐘仔，咁你就會收到曬我哋所有嘅直播同埋重温嘅提示噶啦。咁我哋咧亦都係好欣然咁去宣布一樣嘢喎，阿周周， 係咪訂閱人數超過19,000人咧？ 冇錯啦，就係我哋嘅訂閱人數已經過19,000啦。咁我哋將會咧就係再下一個嘅里程碑咧就系20,000人台噶咯 ，OK， 咁我哋希望 真系10,000人台 double 啊，系啦，10,000人台 double 啦，咁我哋希望尽快可以达成到呢一个嘅里程碑啦，亦都好感恩，好多谢各位益友嘅鼎力嘅支持啦吓，冇嗰啲益友支持，即系基本上呢个台就唔使开，因为你知又冇背景，又冇后台，又冇政党啊，三毛 又冇收钱， 屌你系又冇金主大佬系嘛？啊！唔好以为有啲人又我哋收共产党钱，我屌柒你啊！呢个黄世泽话俾你听，一间先未到你，系排队，未到你。OK 吓、啊，即系呢一个嘅世柒吓，唔好又即系借啲，你又真系闹下郁文，又闹下我，你真系好捻无聊，好捻无耻。一阵先讲佢，唔好嘥时间。我哋先嚟一次天气报告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咧，日间温暖啊。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电话号码系81912047、81912047，130条先照旧噶啦。咁大家咧记得系。打呢个电话号码，如果你是海外益友，请你即刻嗱，依家呢个时间咧，你就好 send 嗰个嘅电话号码俾我，我就会写低喺本簿嗰度嘅。一息间咧，我哋会打翻电话俾你，不过你记得计翻时差，我哋听电话咧都要大概香港时间，我谂1点到啦，你唔好预咁早啦， 即系大概3个钟头之后啦。 系啊，你知我哋好鬼多嘢讲噶吓，咁所以希望各位益友咧就系即系都体谅啦。我哋一个礼拜先做一集系咪？屌你真系！其实就想加开噶啦，你明唔明啊？不过咧，我哋又系即系你知嗱，我哋咧就即系有一个社会责任嘅。你变咗，如果你加开嘅话咧，你能唔能够定时定候咁样加开，定系即系好即系好随意咧？咁样我又唔想好似好随意咁，你明唔明啊？ 即系上礼拜三就定咗礼拜三。 系啦，你定咗礼拜三或者礼拜二咁啊，定咗嗰日咧，咁你就 keep 住系可以成日开。咁奈何依家你知我仲要翻学啦，咁啊有阵时又未必就到啲时间，又好攰噶。咁呢个我哋会迟啲先启动，仲有咧有个少少嘅台务同大家交代翻先。嗱，嗰位益友咧就系我哋早前咧系取得咗一个嘅益友嘅民意授权，我哋 Facebook 进行一个公投啦嘛。咁呢个就系话我哋会唔会搞视像直播咧咁样？咁暂时嚟讲咧，我哋系冇咁样嘅资源去搞嘅，因为咧呢啲嘢启动咗咧，第一就翻唔到转头啦吓，你又要好有决心去搞先得。第二咧。嗰套乜软件硬件咧，喂好乸嚟噶，呢啲迟啲先。总之啊，我哋继续做住呢一个嘅音频嘅直播，其实一样嘅啫。你知个世界就系所谓 content is king 啊嘛吓，即系有内容，主要系内容就得噶啦啊。 我哋嘅样都唔系重点啊， 个样又唔系重点啦，如果个样系重点就睇隔篱台啦，系嘛，睇嗰个 啦。 样系重点就睇 Viu TV OK 啊。依家人哋姜涛真系够忙啊！嗰、那个唔知咩韩星走嚟巡回吓、啊、演唱啊，冇人买飞，你知唔知啊？ 韩星我哋知一个胜利呢排 买，依家唔系嗰个啦，依家即系话佢搵佢够忙，等啲靓妹啊嗰啲就买飞啦，知唔知啊？吓、啊、真系 打炮， 咪众筹我哋就唔搞嘅，点解咧？即系香港众筹咧，留翻俾香港众志搞。呢啲唔系我哋搞， 我哋一阵都会讲到 嘅。系，我哋一阵都会讲到嘅。即系你呢啲咁嘅众筹，我哋就唔好咩啦，唉，唔好搞啦呢啲嘢吓。 好啦，喂，咁我哋事不宜迟啊，马上开波啦，好嘛，足足。 好。 咁啊，今日讲下咧，首先就系即系呢一个咧，不得不提咧，就系林子健先啊，就是、民主党嘅创党成员，佢昵称咧就叫丁书健啊嘛，因为咧佢就即系就揾阿李柱铭啊咁样咧，嗱，我哋有图片嘅，咁啊，即系话翻俾大家听咧，边啲人咧就曾经支持过佢，而系到今日咧系走晒嘅。啊、到今日剩翻一个咧就许志峰，嗱、啊、呢、這个真系有情有义啦。OK， 许志峰先生真系咧，嗱、啊、我另眼相看啊，对于呢个人，可能佢喺民主党内部就俾人逼迫得多啦，系咪？又唔保佢啊，又话要纪律聆讯啦，咁啊搞到佢咧吓就即系今日咧就即系寻日系屈屈不得志咧，咁啊走去企喺啊呢一个嘅林子健隔篱，嗱呢家大家睇到啦呢个图片。喂，当日系边个陪你钉书件出嚟？哇，大佬屌你噶啦，咩整个大髀出嚟，又话钉个十字嘅钉书钉落去，你记唔记得啊？又话几多个钟啊？又话去带佢冲凉喎。OK， 好啦，嗱，生锈啦，屌你两尾真系只脚。好啦，咁啊有咩人呢？嗱，佢嘅右手边开始计起，佢右手边个就李汉奸啦，吓、啊、李柱铭啦，系咪？ 呢个四大天王之一， 泛民四天王之一啦。啊、四天王边个啊？李汉奸啦，陈老太啦，就十成按揭陈老太啦，就系、是、陈神棍啦，啊啲啊天主教嘅荣休主教陈神棍陈日军书记啦，就仲有呢一个任战黎，嗱、啊、任战黎咧就是、东方日报帮佢改噶呢、這个名系， 系啊唔关我哋事嘅， 但我哋都觉得非常之好，所以我哋引用，觉得好好吓、啊，因为你系宣淫犯贱，你呢个苹果贱报 ，OK 就嚟执噶啦，啊。你搞订阅制嘛，即系就嚟执啦，系嘛？订咩月啫？欣间先讲佢个苹果个嗰个动新闻，真系屌你啦！今晚喂，今晚啲话题真系多到， 真系好捻丰富， 真系多到不得了，真系唉！好啊，咁啊，即系讲下呢个嗱，你隔篱咧就系、是、再有呢、這个咁嘅你呃人啦，就是、李卓人啦，系咪？就工党嘅前主席咯，再隔篱嗰边个啊，就依家花生台嘅现任主持。就是、有一个组织咧，叫做智富机构，就系、是、由陈老太去出钱营运，就请咗呢条友咧，就系、是、做研究嘅总干事噶吓。屌、啊、你老母，呢啲系咪叫做私商授受啊？政治献金啊？你研究啲咩出嚟啊？李永达，你除咗花生台嗰度含血喷人之外，吓同埋呢一个梁亦婷 Edith Leung 吓呢一个耶鲁象腿喺度嚟乱咁喷花生之外，佢嘅左手边咧就犀利咯。就现任的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喂，呢班友去晒边度啊？依家你哋嗰个嘅民主党创党成员丁书健系定罪、啊，点解冇晒影啊？喂，都系你哋好撑佢，我哋唔单止系举翻你哋呢班友出嚟，仲有当日好多泛民嗰啲嘅政治明星 KOL， 尤其是 D 100系力撑嘅、啊，你呢班心黄嘅傻粉系力撑、啊，甚至乎系围攻全真社嘅、啊，系你系用呢一个嘅。即系话不再，即系话不再捐款俾呢个 Fat Wire 传真，成系逼使人哋跪低，你严重干预人哋嘅编辑自主。嗱，呢啲我哋逐一数翻出嚟啊！你班唔家产真系全部黐捻线嘅，仲话呢啲系民主，大家咪睇下呢啲系咩嘢嘅民主咯？呢啲系啱唔啱啊？吓咁啊！林子健就即系呢一个嘅判囚啦，系咪就五个月啦？咁但系佢就保释候查嘅，依家吓，因为佢保释候查噶。咁啊，即系你即系点睇咧？呢一个人系喂，佢个嘴角系好多白沫噶，唔知点解系长期， 长期两边都有 吓，佢积聚住，即系喂，我唔知啊呢啲咁样嘅，即系好肉酸啦。首先就系佢个样子又即系四不像咁， 嘴又歪， 系嘛？即系你呢啲咁样嘅人系嘛？嗱，你咁样依家就俾人哋即系判刑啦。我就依家揾翻嗰个嘅即系法官嗰个嘅判刑嘅时候讲咩啦？佢就话咧，嗱，裁判官咧苏伟德咧就喺判刑嘅时候指啊，事件令到社会咧误以为内地执法部门咧会针对持不同政见嘅人士。跨境在港几乎咧无法几地行事，引起不安及恐慌。认为咧呢一个嘅丁书健啊林子健咧嘅行为咧虚耗警力。咁前嗰半句咧我哋唔评论啦 ，OK？ 因为有呢啲其他嘅咩铜锣湾事件嗰啲咁样嘢啦吓，即系前车可鉴嗰啲我哋唔评论。 但系我就认为咧，呢、這个裁判官讲得最好咧，就系认为佢系虚耗警力咧，就讲得非常之好啦，同埋引起不安及恐慌。喂，你冇嗰样嘢，你唔好讲嗰样嘢啊嘛！我哋不嬲都讲咩叫是其是，非其非，咩叫有根有强，咩叫做客观事实、主观评论。喂，我哋就唔好讲一啲系完全系即系你自己虚构出嚟、自编自导自演嘅嘢，我哋又唔好讲啊嘛。嗱，而系你依家俾人哋揭发咗啦，系咪啊？你误导警务人员、哦，系咪啊？吓，当然你依家系保释候查啦，唔知道你打唔打得甩啦，系咪吓？咁但系呢个裁决咧，我哋就觉得系相当之好啦，因为你系根据嗱呢啲唔系针对你嗰个政治立场，唔好又话嗱呢啲咧真系好离谱，你唔好成日将你嗰个嘅政治立场咧就先行，然之后就话哦，因为你系民主党嘅创党成员，所以个官咧就咁样判，跟住咧就话啊呢、这个政治打压、政治迫害，嗱呢啲咁样嘅评论咧，我认为 bullshit 嚟噶。如果系咁咧，你就系兜巴刮紧阿杨岳桥同埋公民党嗰班大律师嘅啫。喂，佢哋话政即系个嘅司法系有险可守噶嘛？佢哋话相信香港嘅司法制度噶嘛？你点解唔信啊？嗱，你又唔好讲呢啲废话，包括嗰啲咁嘅心黄啊、傻粉，唔好讲话啊呢啲系政治打压，呢啲垃圾嚟嘅讲嗰啲嘢系。喂，我哋打睇证据，有冇证据？吓，有就唔该拿出证据来，冇就唔该你咧唔好自编自导自演啦。吓，呢个根据咧法庭嘅判决嚟噶，呢啲系。喂，个法庭啊，大佬打开个门口，你可以入去听审噶吓。你如果认为系有对你不公平嘅地方，你咪去上诉咯，系嘛？就唔好讲嗰啲废话，系嘛？佢哋好兴噶，揦埋就政治迫害、政治打压，你唔好搭呢啲咁样嘅术语出嚟，就觉得自己咧系伟大、光荣、正确。你呢啲唔系叫民主，你呢啲叫独裁，系咪啊？好啦，你当日陪伴你嘅林子健嗰啲人就嗰啲泛民大佬就全部消失啦。就剩翻一个咧，就叫做许志峰啦，系嘛？嗱，就呢个啦 ，OK， 啊，认住啦吓，因为如果住港岛区嗰啲 有义气啊，呢啲 有义气。不过你认为佢有冇智力就唔知啦。屌咧，依家时候仲系陪住呢啲咁嘅人出嚟嘅 ，OK 吓、啊。嗱、啊、呢、這个啊，唉，佢太矮啊，屌你谂乜张相真系，教几次都未 show 到啊 ，show 到啦，唉，嗱、啊、，OK， 你真系矮人成个头吓。啊就系呢一个许志峰咧，就系、是、到依家咧都系力挺呢一个林子健嘅。当然佢冇发言啦，你企喺佢隔篱已经一个态度嘅表示啦，系咪？啊，我当你力挺噶啦，除非你又唔系，唔系就变咗林卓廷咁就行开啦，民建联都抽你水啦。咁依家即系你明唔明啊？啊，丁书健 ，OK， 阿丁书健，好啦，呢一坛嘢，喂，我哋报下数先。依家我哋个收视几多人俾人耻笑啦？有 依家 YouTube 方面有1130位， 系 有 Facebook 咧 ，Facebook 得350几。 咁有啲人咧就 call 咗 Facebook 嗰个咧，就以为我哋个亿有数字咧，就跌到得翻300几啊，就嚟执得瓜得。但系两边平台加捻埋噶嘛，要加埋差唔多1500亿有啦。我哋开咗10分钟啫嘛，依家啱啱啊，就唔好以为喂熄咗张图佢先作呕啊，影响收视啊，呢个真系会。攞翻啲姜图出嚟先，唔系即系你嗰啲友咧就唔好 call 我哋 Facebook 嗰、那个，你即系将我哋最低，喂嗰、那个变咗系模拟广播，呢边 YouTube 咧就高清广播 ，OK， 你唔好 call 一边唔 call 一边，嗱、这个对我哋系完全唔公平啊吓，啊我哋加埋已经系有差唔多1500亿有听紧啦，系咪啊公道啲做人，你踩我嗰啲都系，尤其是好啦，咁你当日咧呢单嘢发生咗之后，喂你呢一个嘅。曾志豪啊，嗱，你依家长期霸占香港电台嗰啲咁样嘅广播时段，嗰个心黄傻粉 KOL 曾志豪，喂，你系乱咁吹、啊，就与呢单案件系，嗱，呢、這个曾志豪嗱，你睇佢讲咩？曾志豪系乱 Q 咁吹、啊，吓、啊，就喺度搞阴谋论啦，就话越睇越古怪啊，啊，冇可能无端端戴帽戴口罩嘅，呢条片嘅疑点啊好大啊，啊，奇在传真写出条片嘅重点啊。就是说安全离开，而不是质疑为什么中途要戴帽戴口罩呢，而他内八字的步行你都强调同一个人有少少主观啊，即是好像传真者应证实片中是同一个人，你不如即是你不如说人家说他样衰你这样，即是你人家是传真者就住那个的主观，即是这个客观事实作出他的主观评论，那有什么问题呢？你班友又说不是又说成好了， 就成班嘅心黄嘅傻粉吓、啊，就受到你呢个曾志豪嘅挑拨咯、哦，受到你嘅煽动咯，就觉得呢个传真写呢个 fat wire， 喂，人哋系求真噶，人哋系使好多钱走去联络嗰啲嘅店家、嗰啲嘅铺头，走去问人哋，我相信佢系使咗啲钱啦，系咪？唔系人哋就唔会即系主动去提供个片段啦，吓、啊。人哋求真嘅，但系只不过人哋喺求真嘅同时之间咧，系揾多啲真相系你哋泛民呢班友系唔中意听到嘅。哦，咁你又话人哋系假啦，就话人哋系鬼咯，就开始传咯，就话啊呢、這个传真社咧，其实是共产党派嚟嘅鬼嚟嘅。佢点解会有咁多嘅内幕政府内幕消息啊？咪就系因为佢系鬼嚟嘅咯，就系因为佢系鬼先至攞到咁多嘅内幕嘅料咯。佢定时定后就打政府两拳，其实就针对泛民就打八拳咯。嗱，佢哋当时系讲呢一啲嘅言论噶，就针对呢个传真社话好冤枉啊！呢间新闻机构真系，你哋泛民，尤其是喺香港电台，你呢个咁嘅节目主持曾志豪，你应该道歉噶。你哋不停咁强调话，要求人哋唔好干预你哋香港电台嗰个编辑自主、嗰个新闻自由，但系你曾志豪作为香港电台嘅节目主持咧，带头煽动咁样心黄嘅傻粉，走去破坏传真社嘅编辑自主。同埋佢嘅新闻自由，你甚至乎系令到嗰班嘅傻粉去威胁话：，哎，我哋以后唔捐钱俾你 Fat Wire 啦，我要唱衰你，你系鬼嚟嘅，你啊令到 Fat Wire 呢间传真社呢间系依赖公众筹款嘅机构系跪低咗啊，为咗你呢班冚家产，你仲讲咩新闻自由啊？只不过佢报道咗啲新闻系你哋唔啱听嘅，吓、啊，咁你就话佢系鬼，话佢系假嘅，吓、啊。好啦，我哋再睇落去喎。除咗曾志豪呢个咁可恶嘅人之外，仲有 D100 噶，嗱，唔好放过呢班人啦，大佬。嗱，大家睇下啦，呢班嘢啊，嗱，十号风球啊，仲话整个咁嘅公仔出嚟，大家睇下佢哋讲咩咯。当然唔使再播片啦，因为嘥时间啊。吓，嗱，仲有啊，呢个咁嘅谭德志啊，快啲，所以你呢啲咪关蛇企嘅隔篱，你咪抵屌啦。你睇下啦，呢班咩人嚟噶？喂！个传真社就林子健事件就出咗道歉声明，因为俾你哋屈佢啊嘛。当日传真社俾你班咁嘅傻粉就屈佢啊嘛。跟住仲话喎，你吴志深同埋谭德志就话呢个系新闻界嘅十号风球，你不停咁猛烈批评呢个传真社咯。咁你依家就会唔会出翻嚟道歉啊？吴志深，吓、啊、谭德志，快必心哥出嚟道歉啦！你向传真社道歉啦！你使用 D100 呢啲咁样嘅网台嘅公共平台，恃住自己个重温嗰个收视系高，你就煽动嗰班心黄嘅傻粉走去针对一间新闻嘅机构，佢系相对独立嘅新闻机构嚟嘅，传真社，我相信佢系。哦，咁啊，原来唔啱听咧，就要吓、啊、喂，而且你话诶唔关我事嘅，因为嗰班咁嘅心黄嗰啲听众自己有，佢哋自发行动嚟嘅，你可以叫停佢噶嘛？你唔叫停佢不得止，你仲喺传真社喺向呢个公众屈服咗之后，向你嗰班咁嘅心黄部门屈服咗之后咧，喂，你仲要向佢个伤口度撒盐喎？你话系啦，传真社佢哋都道歉啦，系嘛？哇，呢、這个真系十号风球，你讲乜嘢咧？你有冇尊重个真正嘅编辑自主同埋言论自由咧？喂，你泛民，我发现你原来系喂完全唔尊重啲嘢嘅，你讲到好崇高嘅理念，好啦。到呢个林记咯，又唔出样啦，系咪啊？你就林俊杰啫嘛，扮咩啊？林记系人都知道你个样啦。唉，真系讲到气都冇埋。你睇下嗱，喺度讲啦，又话传真社呢片咧，又疑点重重啊，又流流地啊。喂，依家判咗咯，咁点啊？哦，你话诶、哎，我哋等上诉，好，我睇你上诉到几时？如果上诉再判，我睇你几时道歉。你会唔会道歉啊？出嚟吓、啊？你会唔会道歉啊？你就系、哎、上诉，我谂呢班友就算上诉到去终审庭啊，就算判完啊，有个最终嘅判决啊，佢哋都唔会道歉啊！呢班友系死性不改，咁啊当全部当冇啊，冇件事啦，已经系当冇发生啊！呢啲嘢，唉、哎，粉笔字抹晒，系、哎、咪都坑烂埋啊！喂，你班友要出嚟啊，大佬！ 唔好扮嘢啊！依家嗱，仲有噶，我都未录啱，又啱啱哼到个咪，唔好意思啊，各位益友，我定一定个神，哼到，唉，真系你知我一激动我就，如果你依家有画面咧，你就见到我咧手舞足蹈啦，嬲到， 拍晒台。 唔系噶，因为你大佬你见到呢个乜 D100 喂，你纯粹系因为撑呢个咁嘅人，你啊乱咁噏，你冇证冇据嘅，你就话人哋啲片系流嘅、假嘅、疑点重重嘅。好啦，再嚟咯，呢一个。大班边个即系郑经翰啦，即系郑大奸啦，就封烟就小传真，似你即系屌啦，系咪？小乜捻嘢啊？小传真闪电传真机咩？小传真你啊屌传真写咯，就呼吁咧林子健事件要继续追查，就再批传真写报道唔客观，咁你而家唔批埋个法庭，大奸？你就打电话上嚟啦，郑大奸，大家辩论下啦。喂，你完全系唔理个事实噶、哦，你就话人哋唔客观、哦，就系、是、因为佢报道咗你嗰个嘅民主党创党成员就叫林子健，而你大奸煲胎针大奸嗰个老友就系李汉奸，就企咗坐咗喺阿林子健钉书件隔篱，所以你咪又要撑佢咯，所以你咪又要向呢个传真社施加压力咯。嗱，呢啲完全系违反新闻自由嘅。当你哋呢班友成日批评袁志伟 TVB 佢点样嚟到干预个新闻自由、编辑自主，甚至乎吓、啊，即系佢都唔派人去呢个人大嗰个嘅两会嗰度采访，你有啲人咁样讲佢啦吓。好啦。喂，我同意喎、啊，我认为袁志伟都有干预嘅、啊，咁你泛民嘅干预咪仲嚟得赤裸裸？喂，袁志伟佢咧匿埋喺背后打电话干预啫，如果你话当佢系干预嘅话，你呢班友系完全赤裸裸嘅干预啊！你明唔明啊？喂，佢你只不过人哋报道咗一个你唔中意嘅消息，喂你就系打封烟，你就系怒屌呢个传真社，有冇搞错啊？你可以咁样做嘅咩？喂，你作为一个网台嘅前老板啦，依家就唔系啦，系咪卖捻咗啦？喂，你可以封烟翻你即系以前个台嘅节目，去屌一间新闻嘅机构，就话佢唔客观噶。咁依家点啊？依家出咗嚟咯，嗰个案件嗰个结果，我哋话要等上诉啊，我哋又拭目以待。我睇下你到时又出唔出翻嚟道歉。好啦，嗱又到呢个啦 ，Q 道Q 爷赛道，即系呢一个黎则粉。蔡锦源就质疑传真社对林子健嘅编采方向，就再嘅总结点解阴谋论咁 hard sell， 即系咁 sell 得？喂，唔该你哋啦，边个先系制造阴谋论嘅人啊？就系你哋呢个台经常就系制造呢啲咁捻无稽嘅阴谋论，明明个事实摆在眼前，你都可以否认嘅。你都可以话，唉，唔系嘅，你仲质疑人哋编采方向？你作为一间新闻，你自己都系一间嘅新闻机构。一间传媒机构，你呢个咁嘅 D100， 喂，你有咩嘢资格即系质疑人哋传真社嗰个嘅编采方向啊，大佬？人哋编采方向关你鬼事咩？啱唔啱？喂，每一间嗱，如果你真系屌你嘅老尾，即系呢啲嘢，即系呢啲就系新闻学嘅 A B C 嚟嘅。你咪浸大 B U 读紧 journalism 嗰班友啦。喂，你作为一间嘅传媒嘅机构，你点可以公开地去批评另一间传媒机构佢嘅编采方向噶？而佢唔系牵涉一啲系公众利益嘅嘢，只不过系报道一单系啊，系因为你牵涉到你自己有嘅，系你唔啱听啫。哇，原来可以咁样噶，成班友就立场先行，无视个真相。好啦，咁你经过你咁多人喺度嚟，哇，大佬又影含含，又话威胁唔再科水去即系捐款俾呢个传真社，有呢有路，咁啊，梗系人哋啊就会。即系跪低啦，叫做系咪？被逼跪低嘅呢个系，喂你成班真系完全系呢啲系真系暴力啦！话俾你听，就唔系话你话本土派嗰啲叫暴力，呢啲系叫暴力啦！话俾你听，你离晒谱啊！你行使呢啲咁样嘅，呢啲叫网路暴力啊！我认为系，咁啊最终咧就系、是、啊我揾唔到嗰张图添，就系、是、最终咧喺呢一个嘅传真社咧系有道歉嘅。我找翻出嚟先，咪呢个要讲啊！喂，好冤枉啊！真系大佬， 俾你成个台咁样攻击、啊， 你成个台咁样攻击，然之后咧仲要咧吓，系揾埋呢啲咁嘅咩嗰啲咁嘅心黄嘅 KOL 咩曾志豪啊，仲有啊，你黄世泽咧有份噶， 就话点啊传真写点样玩死自己啊乜乜物物啊，又话死喺边度啊，你啊死喺边度？屌你老尾黄世柒，快啲呢出律师信告鸠我啦，笨柒，屌你个老尾，啱唔啱啊？喂，依家人哋系有晒证据，人哋有埋判决啦，法庭，你哋班有几时出去道歉啊？讲嘢。好啦，咁原来咧就系、是、嗱，我哋就讲一讲啦，呢、這、一个传真写就点咧？就话咧，佢哋当日咧就话吓、啊，就住咧嗰个报道咧发表更正嘅内容，并且咧就报道未尽完善而致歉。嗱，你话几捻阴公啊？又要改标题吓、啊，又要更正嘅内容。喂，呢啲完全系即系用一种嘅网路嘅暴力啊！我认为系。喂，你成个 Facebook 嗰啲咁嘅留言，全部都系屌鸠佢，又话啊呢班友咧就系系鬼嚟嘅吓。啊喂，大佬啊！即虽然我觉得咧呢一个传真社咧都唔应该道歉嘅，如果佢咁样道歉咧，我都觉得佢系即系点讲咧，系好即系我都唔系好同意佢道歉嘅。其实系点解你咁唔争气咧？作为一个新闻嘅机构，但系冇办法，嗰班就系佢个米饭班主啊嘛，佢冇咗呢班友会死噶嘛。其实佢啲心黄粉有啲都有捐钱，嗱我唔知道有几多有捐啦，系咪？但佢有啲都有捐噶嘛，咁啊好啦。咁啊，变咗你都根本上你自己都冇嗰个坚持，咁但系都算啦，因为佢系受到呢班咁嘅心黄傻粉嘅逼迫啊嘛，咁一定我哋就企喺系嘛，即系受逼迫嗰一方噶啦，就为佢发声啦。喂，唔该你班友全部一个二个出晒嚟道歉啊！曾志豪、黄世泽、D 一百，包括呢一个嘅黎泽奋，同埋呢一个吴志森、郑大坚出嚟啊，全部要。唔好龟缩啊！喂，喺呢单嘢上边完全系冇负责噶，喂讲嘢好似冇原则咁嘅，完全系乱噏噶吓。好啦，喂，我哋咧多谢有两个嘅超级留言，一个咧就系 Marco Speedo， 一个咧就系 Timmy S 啊，多谢你两位嘅超级留言吓。咁咧嗱，如果大家咧听到嗰个信号好似好窒咁咧，你可以尝试去 YouTube 嗰度听，或者咧如果你 YouTube 听紧咧，就可以按 F5 咧重新咧嚟到去接收呢个信号吓，系冇问题嘅。即系我想讲就系、是、呢一单嘢嗱，依家就已经水落石出啦，叫做当然你可以去上诉吓、啊，但系呢班咁嘅心黄嘅 KOL， 你呢班咁嘅当日有份攻击过传真社嘅人，你应该出嚟噶，你系应该就翻呢个传真社讲翻半句公道说话，系嘛？你就唔应该咧立场先行。喂，我哋不嬲都秉持呢个精神噶。就算对住乜派别都好，喂，我唔可以因为喂你系呢个派别或者嗰个派别，就完全咧唔理个客观事实嚟到乱撑盲撑鸠撑。嗱、啊，呢、这个唔系我哋嗰个节目嚟噶，你又要听第二个台，你要转台系嘛？我哋个节目就系是其是非其非。喂，你都唔系嗰样嘢，你就唔好讲嘛。喂，你呢个 D 一百，喂，你成日就话人哋政府干预呢一个嘅港台嘅编辑自主。嗱，早上个礼拜叶柳就话港台唔需要新闻部啦，系咪？即系质疑话唔需要。好啦，你班友就已经出嚟揼佢啦，就话啊呢、這个叶柳咧离晒谱啊，又23条上身发作啦，又喺度干预港台嗰个嘅编辑自主啦，干预港台嘅新闻自由啦。好嗱，都讲得通嘅。咁但系你呢班友咧，喂，你系做紧相同嘅嘢，而且系过之而无不及啊！叶柳都讲咗一次咁大把啫。你系锲而不舍喺你个 D 一百嗰度狂讲猛讲，讲捻到人哋致歉、啊，吓、啊？咁你呢啲咩？我当叶柳嗰系政治迫害，咁你哋呢个咩啊？你啲咪政治？你呢啲叫咩啊？文革啊？即系你唔好，你哋自己唔好有口话人，就冇口话自己。我唔系话同意，嗱，唔好话我，唔好话我同意叶柳嗰个嘅批评啊！我不嬲都认为你港台应该执柒咗佢嘅，屌你冇人听嘅。浪费公帑，一系你市场化啦、公司化啦，我都同意噶。你好似香港邮政咁咯，你将公司化咯、自负盈亏咯，我同意到极啊！唔使五年你就执笠，我话俾你听。唔好屈我啊！唔好话我屈我同意啊！叶太嗰个嘅言论啊，吓又中意上连登度搬弄是非啊，有啲有啊匿名嗰啲，唔使嘥时间啊。喂，如果叶太嗰个都系干预编辑自主，我问你呢啲咁嘅郑经汉呢班友系做紧乜？冇人答到。系嘛？打上嚟讲啊，8191-2047，或者嗰啲心黄嗰啲傻粉有份留言嘅当日，喂，你完全系报文式围剿人哋，喂，又冇证，喂，你冇证冇据底下批评呢一个嘅 Fatwire 呢个传真社系鬼、啊，就话佢系收共产党钱，喂，凡亲你哋唔中意见到嘅嘢，有单新闻出咗嚟， 稍为你自己都唔中意睇到嘅啫，你马上就即系斥责人哋系共产党派嚟嘅鬼啊乜嘢啦？喂，呢啲系乜嘢言论嚟噶，大佬？有冇证据噶？完全系扫诸嗰个恐共嘅情绪，有人 buy 嘅喎，吓、啊！不停 咁呢个情况咪就系同你嗰阵时批评阿关 Sir 嗰个一样咯。 系啊，唔系我批评关 Sir， 我哋就住嗰件事件嚟到去批评噶嘛，我都唔系批评佢。喂，如果你话诶、哎、你批评佢矮卵样衰，嗱呢啲就人身攻击，咁就唔啱嘅，系咪先？喂，我冇做呢啲嘢啊嘛，我系就住件事去讲啊嘛，正等同你呢一件事啫嘛，呢、這个钉书件，喂，我都冇揪住你个样衰去讲或者歪嘴，我唔系批评你啲嘢啊嘛。虽然呢啲都系客观嘅事实，但我冇拎出嚟搬出嚟特别去讲啊嘛，而系我讲紧嗰件事啊嘛。你事实上系唔系裁判法院已经判咗你系坐五个月啊？你依家上诉系保释候查，讲咩啫？咁你好啦，依家又唔认啦，成班人又当冇讲过，咁话 YouTube 有晒记录噶。阿哥有冇删除啊？删除冇用，我 backup 晒。即成班友真系，唉，我睇见真系好眼冤呢单嘢。你话啲翻出嚟鞭尸，喂，我觉得有必要啊。喂，你有冇可能系咁样嘅？即系，不如你嗱，你讲，你讲几句啦。唉，你真系，你即系你，但系你点样睇啦？呢单嘢系， 即系其实我最睇唔过眼就系啲一百嗰班友咧，嗰一期咧，佢哋你睇到啦，佢哋嗰几日之内咧，连续有几个节目，唔同嘅主持人，分别每一个节目嗰度都喺度批评呢件事，批评呢个全真社，但系佢哋。吓！而家呢件事过咗差唔多一年九个月左右啦，佢哋根本喺呢件事出嚟完全冇道过歉嘅，一个都冇出嚟道歉。你见到佢哋身边有啲咩人，剩翻一个许志峰喺度。当日民主党陪佢陪啊呢个林思健嗰班人啊李柱铭啊嗰啲去咗边咧？唔见晒。呢一百嗰班人有冇出嚟道歉？冇。咁但係林子健呢單嘢已經判咗佢係有罪，即係全真社講嘅嘢可能都係客觀嘅事實，即係證實咗佢哋當日對社嗰啲言論全部都係可能 係啊一面倒嘅， 屈咗佢哋啦，係一面倒啦，但係佢哋真係冇出嚟道歉，一個都冇 嚇、 啊，你話係咪合理啊？係咪公平咧？有冇對全真社 阿坤昌烏咧就提我哋其實已經查完嘅啦，單案就依家叫保釋等候上訴，啱你講得啱。嗱，我哋真系是其是非其非，我哋修正翻，唔系保释候查，因为查完嘅冇嘢查噶啦，再上诉，再上诉就唔系上诉嗰啲 facts 噶啦，就系睇下你嘅程序啊，各样咁样噶啦吓。呢、這个亦又讲得好啱吓，嗱、啊，我哋修正嘅，我哋讲得唔啱系嘛，就唔会系屌你乜坚持嗰个错误，跟住就扮， 我哋会道歉嘅。 系我哋如果有严重嘅错误，亦都会道歉系嘛？喂，使乜惊啫？使乜道歉就唔系一样好冇 face 嘅嘢嚟嘅。喂，大家就系你，如果你认为系你，哎呀，道歉金镬啊，扑街啦，好冇面啊，咁样，你就已经系有一种阶级之分啦。你系乜水啫？我系乜水啫？我只不过喺节目主持，我就住一啲客观嘅事实作出我嘅主观评论啫嘛。如果我系错咗嘅，我就咪认咯，冇所谓噶。但我哋就唔会话，诶、哎，错咗就认啊。咁你喺度成日乱咁噏诽谤言论都得啦，又唔系、啊，我哋又坚持系有根有强先至讲吓。是不是先？ 嗯， 你咁多个网台，你嗰啲你睇下，你嗰啲咁嘅 D 一百啊，花生台啊，吓嗰啲会唔会做到咁啊？城寨嗰啲话全部都系立场先行啊嘛，大佬啱唔啱啊？就先讲个立场。哦，林子健、钉书健系自己有啊？哎，撑，你就系咁嘅啫嘛，吓、啊、哦，嗰、那个本土派噶，哎，由得佢死咁样，你就系咁样嘅立场啦，吓、啊、或者嗰、那个哎唔识噶。哎，唔好提咁样，你就系咁啦嘛。好啦，喂，即系呢样嘢讲啦，即系都好鬼激动啊，真系。 系。 咁咧就 其实最得意嗰样咧，最应该道歉嗰个 D 一百，佢冇道歉，但系唔应该道歉嘅全真社道咗歉。 系啊，你喂，即系呢啲就系叫做即系讽刺咯 ，ridiculous 咯，系嘛呢个？嗱，唔好话我唔识英语啊，屌你老味喺网度乱咁噏。识唔识啊？唔识你老尾，你真系以为我唔识？我讲咗几句话，我唔识你，以为我唔识？我唔识嘅意思系我唔好觉得好似识多几个英文字就懒閪巴闭就我咁嘅意思就系、是、我系不屑呀！你老尾以为我真系唔识喺个网度搬弄是非匿名打上嚟讲啦，八一九二零四七等紧你打电话上嚟屌柒啊！喂，

8191047啊，嗱有咩嘢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嚟到去一齐倾下偈啊吓。有位益友话法官根本唔会睇吓，咁、都可能系嘅，咁我唔知啊，系咪吓？我唔诶诶，我唔知啊呢一样嘢就，因为我唔系做过法官啊，我就唔敢讲啦吓。 系 啊，好啦，咁咧就系、是、嗱、有位益友 CDH200905咧，嗱佢犀利啦，佢话咧。啊、几女士呢当年呢就是广告界的大姐，写文当然有一手，这些就是犀利咯。你首先这些就是即、就是我们即、就是我们呢成日做节目就是这样。你不要因为他是几文风，你不断地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所谓亲建制人物，你就不停地猛屌猛屌。就算是周亮有时候你看看他的谈吐啊，他那些行文啊，喂，佢当年做电视台咁啊，你有值得欣赏嘅地方噶嘛，系咪啊？你咪欣赏佢学习佢咯，有啲好嘅地方啊，我讲紧唔系欣赏佢保驾护航咁样，你咪你觉得呢啲嘅违反你做人嘅原则，你咪唔好学咯。佢有啲好嘅地方，你咪学咯。即系每一个人咧，我觉得都有佢值得你学习嘅地方噶，就唔好立场先行，屌咗先，跟住人嚟讲你又乜捻都唔睇啊，话咩？咁你根本上系呢啲咁样嘅态度咧，就冇进步嘅。对于每一个派别都系，其实系。啊、人家有什么好东西的，你立了他嘛。那你才是集百家之大成嘛，是吧，百川汇河嘛，那才是威水嘛，是吧。你不是你经常都画地为牢，那即是不是我们的台 的态度来的，这些是。好啦，那我们就是继续讲一下这个第二样东西啦、 啊。好。 讲完呢个肥平啦，又讲下啲激气嘢啦，今铺又好啦，就讲下咧就系话呢个香港众志啊，寻日咧就搞呢、這个即系星期五啦吓，3月15号啦，就搞呢个所谓堵塞政府总部嘅社运嘅烂 show 啊吓，咁我哋又真系睇睇下图片啦，系咪吓？ 嗯， 你真系笑死人嘅呢班友，嗱你唔好有啲人就话啊，你如果你系黄丝听紧个节目，唔紧要噶吓。或者蓝丝听紧我哋节目都唔紧要啊，你听下我哋啲论点先，你唔好先听，诶、呢个人又闹啦咁样啊乜嘢，嗱你唔好先系有呢种咁样嘅态度先， 系啦，唔好立场行先， 唔好立场行先，听咗我哋讲乜先 ，OK， 听咗先，啊唔好屌咗先就得噶啦，啊，我哋都唔系屌咗先噶，啊，好啦，大家睇下图片啦吓，咁、啊、好啦，话嗱呢五个女仔、女同学、女学生啊。就是、香港众志的成员啦，系咪？咁就话冲咗入去嗰处咧，就系、是、去呢个政府总部嗰、那个即系、就是、门口嗰度啊，吓、啊！咁就话有一个嘅抗争咯。咁佢话呢个系咩啊？呢、這个系叫做堵塞啊！咁你点睇？你认唔认为呢个堵塞先？真系？ 五个人可以堵塞， 即系个五条友，你又喺度堵塞政府总部，你点样堵塞啊？请问啊，啱唔啱啊？好啦，咁啊，佢哋点解咁样做咧？咁佢哋自称有原因嘅，佢就话保安局咧，即系保安局咧，啊，就建议咧就修订呢个逃犯条例吓，咁啊呢个香港众志成员咧。啊、就突襲政府總部、啊、有五人呢就衝入去政府總部大堂正座、啊、就要求撤回修訂這個蘋果報報道啫，但是香港眾志官方的說法就說這個堵塞政府總部嘛，怎麼堵塞啊，你這樣幾條友，跟著就找個 cam man 呢就男人來的就揸機直播，你這些是什麼行為呢，你這些是什麼行為呢，男的不冲、哦、就找几条女仔去冲、哦、你这些是什么行为，你是不是造成好像自己这班人好像弱势那样、啊、就哇有五个女仔冲入去、哦、那些仔去了哪里、啊、打飞机打到懵了未够钟起身、啊、不是、哦、你揸 cam 的、哦、在拍、哦、直播、哦、为什么你男的你不去做、啊啊、你不是造成一个画面就是说、哦、到他这班女被人抬的时候就那些男保安呢就抬女学生来，你就造成一个这么肉酸的画面而已嘛，你就是想你不是想搞这些烂 show 啊，香港众志啊，他这个行动呢就是迫于无奈试图进入政总大堂正后呢就跟官员对话，不要讲这些废话了，你是做一个烂 show 就是做一个烂 show 啦，香港众志官员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跟你对话，当日

今日共产党话 DQ 你啫，他朝你难保有一日，即系有咩改变，大家都唔知噶，系咪啊？人生系咪啊？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你依家先廿零岁，咁你依家就喺度得罪晒啲市民，难保有一日你又有资格去参选啦，咁你点啊？我当你到终此一生都冇机会再参选啦，咁但系你都仲有机会去筹款噶，系咪啊？咁如果我是那个嘅市民，见到哇呢包好似烂仔咁样嘅，原来系又屌市民个老母屌一捻，又话屌错咗，就系当我系屌错啦，吹咩咁样？咁嘅话，你话如果我系嗰个嘅市民，咁喂，不如行过隔篱档捐俾各大档啦，咁样系咪先？即系会咁样谂啦嘛，系咪啊？ 咁多选择， 呢啲唔系批评紧你廖伟廉嗰个嘅政治立场啊，而系你嗰个做人嘅态度啊。是吗？ 即是希望他们重视的，就算他是其他什么政党，我们都会批评的。 是啊， 这个什么态度？ 那你想想，这些人就是走去勾冲那些人来咯，是吗？啊，即是我经常都说，大家真的在这个氛围那里，讲笑还讲笑，就是说，真的不要去作一个无谓的牺牲啦，是不是？啊，这样呢，就是，都是那八个字啦，大家想一想，这八个字就是戒急用忍、韬光养晦是很重要的，啊，即是不要乱来，啊，不要乱来，即是很老土了，即是你说，即是说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有柴烧，是是吗？是那怎么办？真是的，这件事是 你要推动你的理念，要各样，那你首先你要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那里先，不要这个，是吗？即是狼当入肉先啦，系咪啊？你先宣扬到你个理念噶，啱唔啱啊？啊，喂，好啦，多谢呢个益友啊 Henry Lui 嘅超级留言吓， 系多谢。 即系希望就系，唉，你呢啲咁样嘅众志友又系唔好再走去啊，乱咁即系屌人哋老母啦，系咪啊？吓， 嗱，有位廉好犀利嘅，其实佢唔系净系屌嗰啲政治嗰啲选民嘅。 啊，佢点啊？仲有屌咩？你补充下啦。 佢连屌球迷都有讲过。 系咁过瘾，你讲下咩事？ 因为话说之前有一场欧联比赛咧，即系呢个曼联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咪有一个手球嘅一个争议，之后判咗十二码噶嘛。跟住咧有个球迷咧就讲咗一句话。啊！睇下球禮啦，輸唔起啊！大聲就啱啊！跟住你廖偉廉咧，佢哋留言話：你都戇鳩嘅，世界盃嗰陣已經屌緊啦，又使唔使同你講啊，傻仔？跟住佢又喺度講咩？啊！啲球禮唔合理嘅，可以唔判仲判先係唔合理啊！類似講啲咁嘅嘢咧。之後佢最後講咗一句話：這個 Sam Jang 咧。咁佢句話：啊，其實足球不嬲都有啲爭議性嘅啦，啲球係可以判，可以唔判。但是禁區入面有手球咧，球證就有權判嘅。咁大家討論一下啦。你又屌咗幾日老尾啦，即係講緊呢個廖偉廉啦。你自己唔尊重自己之餘，你連你自己後面嘅組織都影衰曬。跟住呢個廖偉廉呢個先好笑，佢講咗句話：嚇，啊，足球不嬲都有火藥味㗎啦，屌鳩你，使唔使申請啊？ 嗱，就係呢啲態度咧，呢啲死人態度得人憎咯。其實嗰個益友 Sam 張講得好好㗎。你在那个时刻， 都是益友来的，球迷来 的，即都是益友来的，Sam Jung， 都是益友，是什 么？是啊，又是我们的群组那里留言， 哦，是。 咁之后我就话咧，佢其实讲咧一样嘢，指出一样嘢好啱。你当你只要你系加入咗个政党嘅话，你系有党纪党规噶。当你系用你个身份去公开发言嘅时候，你某程度上系代表咗嗰个党。你就算唔系用紧你党员嘅身份发言。人哋對於你嗰個黨嘅印象係積累嘅，一路累積嘅嗰個嘅分數啊、感情啊各樣係。你咁樣真係屌人，你影衰個黨啦，已經係係咪啊？你仲話點樣宣傳 成個組織噶嘛？ 你話宣傳自己理念，你呢啲人點樣宣傳自己理念啊？係咪啊？你真係以為自己原即係我唔想即係得罪原居民啦，即係你，但係原居民都冇你咁惡啦，老實講。即是原居民是民风是比较是即是威武一点的，我都觉得是，是不是，啊，因为他们比如说经过这个六日战争啊各样啊，是不是，但是你都不是，你那个是屌你，那个是行为是正义的嘛，你这个屌人老母你的嘛，是还要屌人错嘛，是不是，即是希望他反省一下啦，这些是。还有就是

嘅教师啊，即系林老师啦，就不幸啊逝世啦，吓、啊、跳楼啦，就着住个红衫啦。咁当然系即系好多怨气啦，咁啊显示到佢系啊，咁呢个必然噶啦，系嘛？咁啊，跟住咧呢一个最新嘅情况就话呢个罗婉仪嘅校长咧就被人揭发咧就话入住咗呢个沙田医院嘅精神科病房、哦。咁我觉得呢个人都几高张、哦， 好识玩、啊。其实佢都 即系你好识玩、哦，就变相咧你系即系话你系患上咗呢一个或者疑似患上咗精神科嘅疾病啦，就唔炒得你噶咯。如果唔系就变咗系。殘疾歧視喎，係嚇，咁啊你都幾犀利。咁啊，另外咧就有咧，即係前日啦嚇，禮拜四啦，就有一個聯署咧，就係話嗰啲校長啊嚇，就即係聯署咧話要聲援呢一個嘅羅婉儀喎，呢個肥婆喎嚇，即係冇話肥婆啦，咪聽下又我哋人身攻擊噶啦，唉真係 係你個校長啦， 呢啲個校長啦嚇。咁佢点咧？点讲咧？嗰篇嘢，佢就话咯，每条生命都系宝贵嘅，不论老师、学生、社会人士都系。对于林老师前即系日前咧就不幸离世咧，深感哀痛，亦都希望事件从冇发生。喂，如果有人咧喺适当嘅时候施以援手咧，老师嘅工作压力得以正视咧，校长咧就冇讲过吓、啊，即系传媒所报道嗰啲话咧，或者有更好嘅机制解决问题啦吓。啊如果校长所承受的责任和重担有得到重视，你即是大佬，又是讲那个老师是即是自杀身亡嘛，跟着又开始在渗入私课，又讲校长的压力了、啊、又如果没有杀校叔班的压力，你有什么压力？林郑都说 要请你班友做这个学位教师啦，都说不杀校啦，杀什么校叔什么班啊？还这些在讲大话，完全是喂过去这么多年双非吓、啊，都仲未入读完啦，啱唔啱啊？杀校几阵时轮到你杀校啊？讲嘢，讲大话呢班友喺度嚟，咁啊一阵间又赖呢个咁嘅教育新政策啊、新方向啊、新课程啊，呢只左赖右赖，系嘛？其实讲到尾咧，你就回避紧，你就讲一句就话嗰、那个校长其实系点样嚟到去，即、就、系、是、逼迫嗰个老师排斥佢。利用嗰个所谓办公室政治，利用佢嗰个作为校长嘅权力嚟到去炮制佢。喂，呢样嘢你系唔提嘅，系嘛？你又不停咁左赖右赖。喂，依家唔好同我讲下杀校啦，屌你嘅老尾！你班咪有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啦，记唔记得啊？咁捻多双飞落嚟，做咗几年都未读完，仲杀校，出唔出？噏得出就噏啊！呢啲系好啦。佢事发之后嘅七日咧。就已经不是学校，即是一间学校里面的事了，演变成为整个社会声讨各个教育即是负责单位的不是。就是他说我们就是一个满为一班满为理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始料不及和甚感心痛。难道教育界就是得不称职的教师和校长吗？大家披星戴月上班落班挨到即是病牺牲和家人朋友的相处的时间乜乜乜乜。啊、就为了三餐一宿和玩弄办公室政治吗？对不住，我告诉你，就是你那些这样的学校，即是这个老师，我相信他就不 是, 即是高级的老师，有些那些什么校长、副校长、主任级那些，经常在各自有设马房啊，啊屌你了，又在这个拍马屁啊，那个埋堆啊，整间学校，一间学校六七十个老师，就在分党分派、拉帮结派，就是华人最喜欢玩的东西咯，就是咪就是为求玩弄办公室政治咯，我冇嘢好做。我哋华人咧最叻噶啦，六七十人啦，哎，即系佢相对系一个稳定噶嘛。除非有啲老师退休，就请到个新噶啦吓。 嗯， 如果咪一定斗一餐嘅，一定嘅，间间学校你读过书嗰间都有啦。 系啊，几廿个卷子嘅入。 间间学校咯嚟，哎呢、這个又哎呢、這个马房嗰阵时，哎又好笑啦呢啲嘢系。 不是华哥那只吗？ 是啊，不是没招呼华哥字啊，真是啊，华哥还华哥。那你们就很热衷于玩弄办公室政治的，那有些教师即是不善交际的，就会被人排斥咯，排挤咯。

吓，咁啊，喂喂，好啦，喂，多谢有几个益友嘅留言啦。李先生咧就系 Cindy Lee 啊，咁啊多谢佢啦，份呢个多伦多嘅益友 Fat Duck 啊，同埋阿 Vince WS 啊，多谢晒 系 你哋 thank 嘅 you，thank you。 超级留言吓，好啦，咁啊继续讲翻，喂，你呢一啲咁样嘅无理打压系嘛？你逼到佢跳楼喎，系嘛？喂，我哋不如接个老师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啊，好唔好啊？ 哦，好啊。 啊，我哋有个益友做老师嘅，又我哋又听下，即系你作为我哋唔识啲益友做校长啦，如果唔系我哋都会打俾佢噶。即系嗱，你哋唔好话我咧，即系偏听，我哋其实咧系兼听则明嘅，只不过我哋唔识得做校长嘅益友啫。如果你识得佢嘅，或者你听紧我哋节目，又系有一个做校长好少嘅，其实香港系得几百个校长嘅啫。咁你可以打上嚟倾偈嘅，我哋唔会讲粗口噶吓。咁但系你唔打咧，我哋又要打俾啲老师啦，啲老师即系多啲啊嘛，系咪？咁我哋试下打俾老师，听下佢哋就住呢一件嘢系有啲咩嘢嘅睇法，到底嗰啲嘅校长系咪山即系土皇帝咧？喂，早晨，早晨， 喂， 系到你啦， 喂， 喂， 系咪陈区啊？ 系啊系啊，喂，你点称呼啊，老师？贵 我 姓 唔 啊？ 系老师，我只系同啲老师好熟啫。 哦，你唔系老师，啱噶，你唔可以话自己老师啊，你点称呼啊？ 我系阿希啫。 系啊，希蛇，你好希蛇 诶，你好， ，OK， 你好。 希蛇。 话唔系啊，我只系同啲老师比较熟嘅，关系好啲嘅。我就本身就唔系从事教育呢个行业嘅。 O.K. 明白噶啦，明噶啦，我哋咁啊，喂，你点睇咧？呢一单嘢系， 就 你谂下啦。所以你杨局长就话叫啊啲教师啊具名投诉，你谂下啦，你谂下啦，叫啲教师啊具名投诉，唉，真系人好多难言之隐噶，你又唔明啱唔啱啊？好啦，阿希，你继续讲啦，真系，屌你乜具名投诉，真系唔使捞啦，真系。好，阿希，你讲下你嘅睇法啦。 其实因为一个老师佢闲闲地可能读完文凭，即系好似我嗰个比较熟嘅朋友，佢就25岁先入行，咁佢而家做咗十 几 你 年， 朋 仲 友 有另外嘅， 系 即系仲有20几年做，到时 你 得 朋 十 友。 几个人系，即系冇可能具名投诉啊！你仲要对住30年嘅，要对成， 系啊， 即系 但系 边 你 可 讲得 能 啱啦。 啊？ 喂，阿希 Sir，你讲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就是、你嗰个职其实咧系好似日本嗰啲求职咁，系终身职嚟噶。 系啊， 其实你唔好预计话啊，我中途抛啰柚又转第二份工唔得噶，唔系咁样噶，唔可以转校噶。一般做得十几年就定咗就一世噶啦，系你40几岁唔通出翻嚟抛下身出嚟，仲揾间学校之后转校好难噶啦。 因为做个老师咧，补习都未必，即系未必做到嘅啦。其实，因 翻 为 唔 你 到 始 转 终 头 老 啊， 师同补习两件事嚟咧，都一嚟。 系。 系咯，同埋每间学校都有自己行政咧，你未必可以融入到其他学校嘅，有啲学校都未必有位俾你噶，同埋，即 系 我成日都问，系咯，问我朋友点解为你转其他学校试下，咁佢都即系冇可能转嘅，其实， 系明 尤 白 其是喺学 噶。 校做咗10年咧，冇可能。 喂，咁不如讲下你朋友嗰个嘅，即系辛酸啦。咁你朋友会唔会觉得咧，即系话嗰个嘅校长咧？嗱，教协就形容啲校长系土皇帝啊。你有冇咁，即系你朋友有冇咁样嘅感觉咧？ 佢咧其实又唔系话好辛苦，不过佢都好反映就系啲校长咧，其实佢话点就点嘅。即系 系。 有啲校长好红底咧，就要好坚持搞啲即系好爱国嘅活动，就成日搞到啲学校啲学生咧就唔读书，即系嗰个着 咁 个 样 着重点咧就唔系去上堂，唔系去课外活动去学嗰啲即系兴趣班，系就系成日搞啲交流团，系同大陆嗰啲交流团咁样样，即系佢 系 着重点去晒呢度。 系 即系嚟买啲外国嘅书啊，嗰啲买啲好中国好红嗰啲书翻嚟啊，买啲大陆嘅文具，全部都宣扬嗰啲党八股嗰啲，即系咩叫有个叫五行尺啊？你知唔知有个叫五行尺？就宣传呢个大陆嗰啲五样功德啊，咩奥运啊、神州嗰啲咁嘅嘢， 哦， 系把 咁 假 样 尺 嘅， 嚟 系，我哋真系未听过喎。你呢啲真系使我哋大开眼界喎。有依家原来啲教育嗰啲咁嘅校长系搞呢一科擦鞋嘢嘅喎，中意。 系啊，即系佢每个校长都有佢自己嘅，即系佢嘅喜好啦。咁有啲校长就好坚持要读书，咁咪成间学校一齐读咯。 喂，咁 但系 会唔会？ 每个 我系 界。 想问下你啦，即系你朋友嗰间学校会唔会唱下啲红歌咁样啊？教啲僆仔？ 哦，咁又冇咁明显嘅，但系你见到佢

系咯，校董即系佢系轮住做噶嘛，即系啲老师都有份做校董噶嘛，有时候有啲。 嗱，咁咧就系咁嘅，有一嗱通常啦，我唔知佢嗰间系校董会系点啦。通常有啲嘅校董咧，就系、是、学生又有啦，校友啦，教师啦。咁校长就当然系即系嗰个校董会嘅成员啦。咁有啲街外嗰啲人士啦，办学团体啦，咁噶嘛。咁就算嗰个教师本身做校董啊。佢遲啲 落翻嚟噶嘛？ 咁佢會落翻嚟噶嘛？喺嗰個校董會嗰度，咁佢都不敢做次噶嚇。 係啊，你可以發咩言啫？ 嚇、啊，當然係不能夠發言啦。 不過我覺得即係個老師可能咧太硬頸咯，即係你真係頂唔順，我寧願你轉份 admin 出去做份 T， 即係唔知喺學校做行政都唔使跳樓嘅，我成日覺得係咪？ 係咁，希望喂嗱呢樣嘢即係立此存照啦。希望你朋友咧都係。真系命长久啦，真系唔好系啊，真系唔好因为呢一啲咁样嘅、 啊， 即系如果将来呢啲嘢好难讲嘅，系咪吓？ 即系打份工啫，唔使攞条命搏嘅 吓。咁啊，你即系你点样睇？你觉得有冇一个改善嘅机制或者一个投诉嘅机制咧？ 我觉得要做翻啲匿名噶，即系要匿名噶呢啲系，即系好似。即我本身是在醫務界嗰度從業嘅，咁你有啲嘢如果喺醫院發生咗事，其實你都可以匿名舉報嘅， 係 即有啲留言板噶嘛，咁你可以匿名舉報。 但係匿名舉報可唔可以真係確保咗真係唔會抄襲獎先呢一樣嘢？ 嗱，我覺得匿名咧，你至少如果有其他人見到咧，咁可能大家都覺得咦 ，I'm not alone 啊。但係如果你咩都失靈咧，你學校得七十人咧，其實真係好易知係邊個打邊個。 嗱，個匿名係向翻個學校嗰邊咧，定係在上邊嗰邊咧？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機構嘅學校，即係好似當東華三院。 我覺得咁樣噶，做做户，你呢個咁嘅匿名舉報咧，都睇下係真係匿名舉報， 係咯， 定係中國特色的匿名舉報？ 係咯，呢個真 係。如果係中國特色的匿名舉報咧，咁你都屌你噶啦咩？你都唔撚夠膽走去。即是你有等于冇的，但是大家这个讲个信字的，是你说有一个匿名举报的机制，喂到最后原来你有一些情节，如果你在你那个举报的当中是可以是 trace 回到那个人是哪个的呢，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匿名的举报来的，那变了呢是令到那个的即是准备举报人呢他是有个心魔在这里的，依然是那其实是都有等于冇的，加上在这个氛围。 因为我是有真的少人。我成日覺得學校得嗰七十人咧，你要捉咧，你實捉 係係啦，冇錯啊！你講得啱， 太易捉嘅啫。 係，真係太易。chase 好多老師冇乜機心啊！你諗下佢可能讀書即係中意教書啊，即係點解要讀教文憑？即係中意教書，佢未必話好叻同其他老師即係啲成年人打交道啊嘛。即係佢同僆仔打交道可能 OK 嘅，未必有咁多機心咧，投訴邊個咧？ 系， 可能俾人玩咗几年，佢都唔敢出声。 系，明白。咁啊，嗱，黎牛就话咧，希望成立咧独立监察校长委员会，好似警监会咁咧，做翻一个所谓 check and balance。你同唔同意咧？呢个系， 哇，点样样？但系呢个点样样做先？佢想系， 即系好似警监会咁样，去有一个即系监察校长嘅一个委员会啊。 咁當然好啦，但係因為校長佢個職權都好大嘅，佢即係要耍你咧，佢都有機會耍嘅。即係當然監察好啊，永遠我都同意，再多嘅監察係唔會太多嘅。 係。咁啊，即係呢個慘劇嗱，其實咧呢、這個你覺得算唔算係一個辦公室政治嘅慘案？ 哦，咁呢個一定啦，佢話寫悔過書，我諗冇幾多個人打工要打到寫悔過書。 系，咁啊真系好阴功啊呢个，所以希望咧就系呢个咁嘅罗婉仪校长啊，尽快出嚟回应翻嗰个嘅事件啦，唔好再龟缩啦吓，佢依家仲去咗，即系话去医院嗰度求医吓，咁啊真系 求医， 即系佢系已经系喂大佬，你嗰啲咁嘅言论系逼死咗嗰、那个，其实系基于佢嗰啲咁嘅言论，系咪啊？佢嘅好離譜嘅言論喎、啊， 人哋去跳樓都著翻件紅色衫，好明顯佢個冤屈係好大啦。呢啲係佢唔係偶然，逼埋啦，呢啲即係唔係衝動啊嘛？呢啲係 系好阴功啊！喂，咁啊好啦，喂，多谢晒阿希蛇你嘅电话先，好唔好啊？ 好，唔该晒，唔该晒。 好，多谢晒你嘅朋友嘅见证，拜拜， 拜拜， 拜拜。 啊，呢个真系几惨啊！所以你话，即系连打个电话都系佢朋友嘅，即系你仲话你嗰个局长就话，诶唔怕嘅，你哋可以去即系实名举报、具名举报。屌你老母，咪即系玩鸠自己嗱、啊，学阿、啊、学佢学阿阿希话斋，就算你匿名举报啊，要揾翻你出嚟啊，用乜嘢一个七十条友？ 系 啊，自己个马房就少一半人啦。屌你老尾，跟住你嗰卅零个，你咪喺度慢慢数咯，系嘛？你 已经辞职嘅，随时会。 喂，我当你打电邮啊，好啦，根据你嗰个嘅电邮嘅举报嘅情节，其实系可以倒转头去，即系。去推理翻系边一个人知道呢单嘢，咁又筛咗一班人咯，你明唔明啊？咁越筛越多嘅时候，再去审讯一下你，系嘛？再去召见一下你，你睇下边个心虚，咁啊已经系濑嘢啦。所以根本上系冇得搞嘅。呢啲咁嘅举报真系，即系学阿黎牛话斋，如果有一个嘅独立嘅监察校长嘅委员会，反而有得搞啦。你明唔明啊？吓， 因为真系。专门去监察啊嘛，可以。 但你真系独立、哦，你真系独立、哦，你唔好似依家个监警会咁啊，屙卵啊，屌你噶啦，咩都冇乜作用嘅，系就揾晒自己友走去，即系所谓监察，其实就唔系监察。好啦，咁啊，不如依家呢个时间咧，又即系讲下另一个嘅即系轰动全球嘅案件啦，系咪吓？ 好。 吓、啊，喂，呢一个嘅。时候啦，我哋睇下咧，就系、是、哇 ，Facebook 方面咧都仲系有300位益友睇紧嘅，而 YouTube 咧就系、是、1630位，多谢位益友支持。嗱，刚才有益友咧就系、是、问阿、Ringo Law 啊，佢就话咧佢喺温哥华收听啦，多谢啦呢一位嘅海外嘅益友吓。佢话请问系咪每个？佢话系咪每日都喺呢个时间做咧？其实系逢礼拜六晚咧，香港时间嘅10点钟啊，吓。咁你就計翻加拿大温哥華嗰個時間啦，嚇、啊！咁我哋就會有直播嘅嚇、啊，多謝你嘅支持嚇。 係、 啊。今日咧，我依家講下呢單嘢咧，就咩咧？嗰、那個轟動全球嘅紐西蘭嘅槍擊案咧，就造成咗49人咧死亡嘅。嗱、啊，咁呢單嘢咧，就即係嗱，你有睇過片段啦，係咪？我同你都咁，我哋簡單就講下咧，就係話嗰個嘅。槍手呢就是做又是直播的喎，屌你依家啲人好撚中意直播喎，我發現係 即係咩都直播而家， 即係去示威又直播啊，去即係抗爭又直播啊，咁依家係去殺人都去直播啊，咁樣係嚇，呢個係去殺人都係去直播，就搞到好似咧係嗰個 CS 嗰個遊戲咁樣啊，就用一個第一人稱嘅角度咧，就去砰砰砰砰砰咁啊，嗱佢首先就揸架車就去到一個清真寺嘅門口， 係。 咁其实门口有嗰个嘅类似黑人咁噶啦，企喺车隔篱倾紧手机嘅，嗰、那个真系走得甩啦，嗰、那个真系好彩啦。其实嗰个枪手已经系揸住支枪落咗车，就揸住支枪行埋去清真寺噶啦嘛。咁喺嗰个嘅清真寺嘅门外咧，嗰、那个黑人咧就冇事，系咪？咁因为嗰个枪手就行咗入去嗰个嘅寺里边咧，就开始咧乱枪扫射啦。但你睇佢咧，其實都好射得好準嘅喎，係嚇， 係 即係懷疑有軍方背景啦。 嗯， 咁啊入到去話不停咁樣嚟到去射殺啦。 係啦，見人就射，真 係見人就射。好啦，跟住有好多有幾廿友女低咗啦。咁啊再出翻去咯，出翻嘅時候咧又射低咗兩件啦，係有兩個準備逃走緊出去嘅射低咗啦。啊！跟住佢仲離譜到再翻去再射嗰、那個，攞低咗佢，佢即係再補多個尾刀啊！每人再補多槍啊！ 佢翻轉頭嘅揸架車，再翻轉頭。 係佢去翻轉頭，驚你唔死喎，係咁啊！再射喎，好啦。咁啊，到最尾嘅時候咧，咪有個女人，即係有個包住頭，我相信係穆斯林嚟啦。 嗯。 咁有個後生嘅女人。咁又俾佢咧見到咧，就係離遠咧就射低咗啦，係咪？哇！咁、那個畫面就好震撼啦，因為佢一行落埋去，咁啊射低咗，嗰、那個嘅女仔咧就喺度 help me 講咗兩句嘅， 个枪一行落埋去，兜头就射咗落去，砰一声爆头啊，系吓。咁好啦，咁我哋睇咗啦，呢个片段系当然系令到系觉得系好为之震惊啦，系嘛，同埋系呢啲系反人类罪嚟啦，吓。 系。 咁但系我哋又见到咧，香港嗰个嘅网络咧，嗰个意见咧就好两极，吓，好两极。 系。 咁有一啲咧，當然就認為哇，呢啲槍手咧就係反人類啊，啊呢啲行為咧就要值得譴責啊，因為呢啲嗱真係真正暴力嚟啊嘛， 係真正暴力， 真正嘅暴力啦嚇、啊，兜頭兜腦咁射落去啊，無即係無差別咁樣去肥啊，好啦，呢個係一派嘅意見啦。咁又有另一派嘅意見咧，就認為哇，呢啲咁樣嘅即係槍手咧就話佢做得好喎、啊，嚇、啊。是认同这个枪手的行为的，是 还要不少人是认同， 还要是不少人是认同这个枪手的行为，就认为他是做得好，就说这个的一些的外来的移民就入侵了当地，然后呢就这些这样的左交呢就是令到更多的移民呢就进入、啊、跟住就说这个枪手做得好。其实呢我觉得这一班友呢是有少少的即是所谓顾放自怜，就将香港那个的情况呢就是套入了去那个纽西兰那个的情况那里、啊。你明白我意思啊，就是啊，因为我们在香港呢个白人啊每日来啦。咁啊，就係即係覺得哇，外地竟然有個人係可以咁樣去對付一啲外來嘅移民、哦，就會覺得佢係一個英雄啊！嗱，咁你依家變咗係有兩派咁樣嘅意見喎，喺個網絡嗰度其實係係兩派噶，係差唔多人嘅，我見到係嚇。咁、 嗯 啊、當然都係匿名啦，具名就唔會有人夠膽講嘅，我諗。 具名都唔敢討論啦、啊。 具名就唔會有人夠膽係走認同嘅，全部匿名啦，當然係嚇。咁、啊、嗱。一件嘢好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嗱我就好 layman 噶，好肤浅噶嘛，我又唔系当地嘅益友，咁我哋一啱会联络嘅，我哋尝试联络咧喺纽西兰嘅益友，系睇下佢嘅第一手嘅资料，系佢即系同埋佢当地嘅其他嘅朋友同学居民系点样睇呢一单嘢，系咪吓？因为始终我哋相隔太远啦，系嘛？你冇办法理解到当地嘅人嘅感受咁、 嗯、 但系我就觉得咧，如果你揾纽西兰同香港嗰个类比咧，我又觉得系冇乜可比性嘅。因为第一，佢系一个完全独立嘅民主国家。咁你话佢嗰啲左你话佢啲左翼，即系所谓左教啦，啲左教病毒搞到咧好多嘅外来嘅宗教同埋移民入侵，咁佢呢啲嘅。制度使然咯，你咪去改变佢个制度咯。 佢哋可以用投票去改变。 佢系啦，可以用投票嘅方式吓、啊、去改变，因为佢可以用民主嘅方式嚟到去改变个移民嘅政策噶嘛。你如果认为依家执政党啊，佢所做嘅嘢系即系太过偏颇啦，啊太过倾斜啦，咁就可以用民主嘅方式嚟到去解决啦，就唔使用到杀人嘅方式喎，系咪啊？即系我睇法啦。咁但系你话将香港嗰个比较，香港唔可以比较，香港系半殖民状态嘛？佢哋话系咪啊？咁香港既然你系一国两制，但系你好多嘅嘢你操作唔到，包括嗰个嘅移民嘅政策，包括嗰个即系所谓单程证嘅审批权，都唔喺你香港嗰度嘛。但系纽西兰系佢移民局系完全系有资格嚟到去进行审批同埋筛选噶，吓。咁变咗咧，呢一个系冇乜可比性，我觉得系吓、啊，即系你话呢一个嘅枪手，嗱、啊，我唔知认同佢嗰啲人嘅谂法乜嘛。如果你啲益友系有啲益友系认同佢嘅行为嘅话咧，都可以打上嚟噶吓，你都可以照打上嚟。咁大家即系我觉得互相要了解一下嗰个想法系点样，因为我就系、是、当然我系不认同啦。系嘛？你因为咁样系无差别式嘅走去杀人吓、啊，你又点知嗰个人个背景啊或者各样系点样咧？系咪？好啦，你呢啲基本上系无差别晒，你唔知系边个嚟噶嘛？你呢个系系咪啊？ 系 咯。但系你冇可能走去话咁样去认同噶喎。好啦，如果啊吓，有一日 香港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枪手，他又说、啊、我要针对什么什么，他都分不到你哪个是的。如果他在街上，你认同这些暴力，这些这么激进暴力的，真是暴力了，这些是不是讲你掟嘢啊嗰啲啦？呢啲系一枪打爆你个头啊！喂，如果你系认同呢啲一枪打爆个头嘅行为系做得好啊？如果有一日香港出现个咁嘅人，你会唔会俾人误认咗系新移民，然之后俾人打爆个头？ 或者你屋企人咧？你 啊，你屋企人系啊？喂，无差别式、啊，即系点解系会嗱？即系我觉得大家系对于嗰个新移民啊，或者对于嗰个嘅即是对于外来的那个移民啦、啊、你说他入侵又好什么都好啦、啊、即是我不会咬这些这样的东西。但你说一枪打爆个头无差别式，这些是正义和英雄的行为。那我就很难同意、啊、是不是啊啊即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因为我们事前就没有就着这个议题的立场去沟通，只是会讲这件事而已、 嗯、 是那 你觉得你会不会同意啊？ 我梗系唔会同意啦， 吓、 啊，因为真系、 嗯啊，你讲啊， 因为真系无差别式噶嘛，即系佢唔系，即系 random kill 呢啲叫做，即系随时吓、啊，可能下个杀嘅，喂，如果系你屋企人或者你朋友或者你自己咁，点咁你点睇啊？ 吓， 即系佢哋冇谂过呢一样嘢咯。 喂，咁我觉得唔系话。即是不认同这些暴力行为就为之左教的，我发现有些人很恐怖的，就说喂，你竟然间觉得这些人都不值得杀、啊、那你真的左教，喂，左教不是去到你这些这样，这些是完全是恐怖行为，这些是恐怖行为，你是因为人家那个宗教。首先你要讲，我不是说认同那些穆斯林，那些你有些穆斯林都会走去做发动恐怖袭击，是不是所谓圣战嘛，当然我们都不会认同那些，是不是那些我们都不认同。如果穆斯林发动圣战走去做人肉炸弹，走去比如说泰国啊，很多啦，泰国南部啊试过啦，是不是很多这些游客区都试过啦。喂，当那个穆斯林做人肉炸弹走去来砰这样走去同归于尽，你都不同意的时候，点解话换咗呢一个嘅白人去做呢一个枪击嘅行为？有一啲人又反而同意，就话啊，因为咧你啲人都恶得耐啦，所以咧就系我哋嘅，即系唔系我哋，即系话嗰个白人咧都系做翻呢啲行为咧，就去反击啦，做得好咁样，哇咁样为你其实都系以一个所谓宗教嘅名义嚟到去，即系佢嗰啲当然咧又话啊，你有冇睇过人哋嘅判决书啊？即系嗰个自白啊，咁样有七百几页嘅咁样。依家唔系再睇，唔系话你有个你有几有道理就可以杀人嘅，系咪啊？即系你有道理就可以杀人噶啦。咁好大镬喎！咁啊，真系天下大乱嘅喎，系会。 系咯。 即系你好 有唔顺眼就可以杀嘅。 即系有啲人就话啊，你因为咧佢嗰个嘅，即系佢哋就想嚟捉填埋呢一个嘅枪手嗰个嘅暴力嘅行为啦，即系杀人啦，即系你有冇睇过嗰条片咧？其实系因为佢被杀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平民嚟嘅、哦，系咪啊？ 系 咯。咁嗱，有一个澳洲嘅右翼嘅议员啦，咁佢就即系俾一个青年咧，从后边咧攞个鸡蛋去袭击嘅，咁就但系佢又即系一锤殴翻人啦吓。咁我嗱，我又觉得佢讲呢样嘢咧，嗱，大家又可以听一下、哦。他就批评那个移民的制度就是枪击案的主因、哦、那哇这个我又同意、哦、是不是、啊、因为你讲的制度的问题嘛，那个制度不对你就改变个制度咯，就不是用这些这样的暴力的行为暴烈的行为或者是这样来到去，你都不知道是谁来的、哦、就是这样去终结了人家的生命、哦啊、好了，咁佢就话呢一个移民嘅制度系主因啦，佢就形容呢啲穆斯林咧可能系受害者，咁唔系可能咧，依家依一件案件就系啦，一单难一单嘛，你唔好又拉埋拉登啊嗰啲啦吓，咁嗰啲梗系唔系啦，唔使讲其他，净系讲基督城纽西兰呢一单啦吓。咁佢就话强调咧，佢哋过往咧多数都系行凶者，咁呢个又系一个事实嘅陈述嚟噶，啊，吓、啊、呢、這个都系事实嘅陈述嚟噶，我谂系。当然在这一宗事件的时候他这样讲就会令到很多人去 谴责佢咯，就所以佢得到20万人嘅联署，要求佢道歉同埋辞职啦吓。咁但系我觉得呢个都唔系重要啊，我觉得佢最重要讲嗰样嘢就系话，佢话嗰个移民嘅制度就系枪击案嘅主因。喂，呢个我系同意嘅，即系你系唔系应该思考一下，用一个民主啲嘅嗱？你香港就唔得啦，当然你话系嘛？啊，香港唔得，因为我唔系讲香港，我讲纽西兰啊嘛，系咪？你唔好成日讲香港先。一單還一單，香港不是，因為香港沒有民主，紐西蘭有啊。那你紐西蘭是不是可以用一個的民主的程序，其實是可以改變到，當然你說有些人不行，因為要投票，因為要左膠控制媒體，是，喂，我同意的，左膠是控制媒體的，你一講這些的時候是會有人回答你的。咁但系你咪尽你个能力去讲咯，因为嗰个已经系一个民主嘅政体嚟啦嘛，你冇办法噶，系咪啊？如果你连民主都唔相信，咁你仲相信啲乜咧？咁样即系咪先？即系我只能够咁讲，我当然明白你嗰个见解。我头先见到一位益友留言嘛，吓系噶，喂，我完全系理解啊，系，但系你冇可能系咁样嚟到以。奪取一个无辜的平民的性命来到去，即是你是做什么？你是可以令到那个的制度去改变，我想一时三刻都不会在，即是你这样杀了人之后来到做一个这样的改变，是不是？如果不是更加知道他觉得这个 是不是对于这个枪手的一个的屈服呢？一定不会的，在短期之内一定不会有这个移民政策改变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就變相係鼓勵咗啲人去殺人嘅， 好似認同佢做法， 好似認同啊！你喂，因為佢殺人，我哋就反思，佢會反思，但係佢唔會改變嘅，短期之內。否則嘅話咧，就無日無之啊！咁樣去即係冧友係嗱，我哋試下聯絡呢一個嘅當地嘅益友啦，因為我係嗱，我係有預先咧揾係即係揾過佢嘅，就唔係因为长途电话嚟嘅吓，所以咧嗱，逐分钟计钱啦。不希望佢听到，希望佢未瞓，因为我哋就我系联络咗佢嘅，睇下佢系有啲乜嘢想系同我哋讲下。我哋都想听下当地嘅第一手嘅资料啦，系咪？ 嗯。 嗱，电话就正在接通紧噶啦。 喂，早晨。 早晨啊！ 早晨。 喂，我系神区啊。 系神区，你好，早晨。 喂，你是纽西兰当地的益友是不是？ 是，没错。 喂，你或者你自我简介一下先好不好？ 好。是我是我是啦，我是益友七啦，我在纽西兰那边读紧书的，现在在那边第五年这样，想着来紧长远都会在纽西兰那边发展这样。 是，那恭喜你先，你可以在那里是即是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喂，咁呢單案件就係當地係好轟動啦。喂，剛才你有冇聽我哋嘅節目啊？我哋講到香港啲網民嘅意見好兩極喎。 我冇啊，因為我啱啱其實啱啱瞓醒。 喂，係唔好意思吵醒你， 因 為依家已經三點半啦，係唔好意思啊，真係吵醒啊你啊。咁我就話香港咧，其實依家我簡單講咧，就話有啲網民咧就好兩極，當然有一啲咧就係譴責呢個暴力啊，呢一啲咁樣嘅槍擊嘅，即係呢啲係打壓平民嘅行為咧，叫做。但有啲係認同呢一個嘅行為，係覺得佢係英雄嚟。咁你不如你講下你嗰個當地嗰啲嘅市民，你啲同學啊，係有咩嘢嘅感受啊？ 哦，咁其實呢度嘅反應係非常之一面倒咯。其實係基本上係你唔會聽到任何話係支持嗰個槍手或者支持任何種族主義嘅聲音咯。因為其實整體嚟講嘅話，即係其實呢度嘅背景嚟講嘅話，都係一個民風即係比較開放嘅國家啦，咁樣。 係。 佢哋都對佢哋係就係基本上我喺呢度五年咧係冇見過，即係冇聽過或者冇見過冇接觸到任何種族主義嘅人。咁同埋呢度嘅人，佢哋即係我接觸到嗰啲人咧，佢哋都係對即係對外國人啊都好開放啊，都好接受佢哋咁樣咯。 嗯， 即系佢哋呢度国家呢度嘅民风本身系咁样嘅，咁所以其实佢哋都系好一面倒咁样去谴责呢个枪击案啊，都觉得呢件事系唔应该发生啊，好难受咁同埋我见到咧，即系甚至有阵时咧，有啲社区有啲 group 咧，即系类似我哋香港嗰啲 大埔 group 啊，即係呢啲咁群組咧， 係係係， 即係每個城市佢哋有群組咧，其實好多人都好出好多唔同嘅 status， 出唔到好多唔同嘅 post， 就係話如果係啲穆斯林嗰啲人係覺得唔係覺得唔安樂嘅話，係甚至係可以 text 佢哋 text 嗰度嗰啲居民咧， 係 會同佢哋一齊去即係、就是、去買嘢啊，即係同佢哋去，甚至喺車站嗰度等車咁樣去咁樣去 support 佢哋嘅咯， 係。咁啊，即系同香港嘅情況好唔同喎、啊，嗰、那個嘅言論係 爭好遠，非常爭得非常之遠嘅。 哈哈哈， 係啊。 咁我話有啲益友就話喎，就係依家咁樣一面倒導致嗰啲排外唔敢出聲喎，係咪咧？ 其實有呢個可能，但係問題，但係但係始終排外嘅都係少數咯，因為如果你平時即係其實喺呢啲情況之下，即係你出聲，即係槍打出頭鳥，你亂咁噏嘢，肯定死。即係好似類似喺澳洲對即係對面海嗰個 Fraser Anning 嗰個議，即係嗰個澳洲嗰個右翼議員咁樣，即係你出聲，你梗係俾人揼噶啦。 嗯。 咁但係如果佢哋本身係即係叫人多少少，即係佢哋本身係多數少少嘅話，佢哋出聲嘅話，咁樣其實係即係點？即係人多少，即係佢哋本身人多少少嘅話，即係你按翻個比例嚟講咧，即係你點會有啲，你點都會有啲聲音噶嘛？ 係， 即係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噶啦。但係其實佢係而家係完全冇咯，即係我接觸到嘅啫。 但係其實你哋而家紐西蘭呢邊有冇嗰啲咩槍械管制之類噶？ 本身我哋有槍械政策嘅。咁我可以解釋少少啦。佢呢度本身槍械政策就係、是你本身係冇刑事記錄啦，咁跟住有精神病啊之嗰啲嘅背景審查啦。咁、再加埋就本身你要 nominate 兩個 referee 嘅，咁一個咧就係你嘅係可以你嘅朋友啦，咁第二個就唔可以係你嘅親人啊咁嗰啲，咁但係同埋佢係要識你兩年以上咯。咁跟住警察就會去即係警方佢就會派人去 interview 呢兩個人，咁跟住咧就會去你屋係啦，咁跟住佢就會去你屋企嗰度去檢查嘅，咁樣你就要證，你就要即係佢去檢查嘅時候咧，你屋企係要一個好穩定、好穩固嘅一個地方去收埋啲槍械，有第一就要上鎖啦，第二就係嗰個槍械即係嗰個箱，即係嗰個儲存嗰個箱咧，係一定要固定喺地下咯， 係。 係啦，咁即係要係一定係好係好穩妥，好即係佢本身已經係比你個槍牌嗰個標準咧係相對嚟講嚴格嘅，即係佢唔係話你一定要佢一定簽佢簽佢你入紙佢一定簽俾你咯，同埋你就算去申請呢個槍牌咧，你之前都要考試，就係去有個槍械認知嘅一啲課程咁嗰啲嘢噶。同埋嗰個雖然係免費 course， 但係佢本身攞呢個槍牌其實都唔係平咧。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即係對自己最都係好多人對槍都有興趣，但係都唔會去特登去考呢個牌咯。 係，喂，咁但係佢個我見嗰個槍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嗰個片段啦，係嘛？有冇啊？ 嗯。我冇啊，我本身因為我本身係即係都聽咗呢度警察嘅呼籲，我唔會去睇曬成條片咯。同埋但係我都係有睇到嗰啲 cap 圖啊、嗰啲截圖嗰啲嘢嘅。我見到佢哋用嗰啲槍咧， 係 都係好勁下，即係啲半自動步槍啊，有散彈咁嗰啲噶。 哇！佢換過三次嘅喎，嗰個彈口係 咁黐線。 係啊，如果你有睇過片段就知啦。當然係 佢有四支槍噶嘛，佢自己。 佢又好似帶咗一支去，但係佢又換個子彈咯，嚇。 係係。 咁啊嗱，你即係 係 嗱，你依家咁樣呢一個嘅移民嘅政策，其實係點樣嘅咧？你邊可唔可以簡介一下咧？紐西蘭嗰個移民嘅政策係、 好。咁其實移民政策嚟講咧，其實這個我即係要同各位益友解釋一下，因為本身紐西蘭本身移民政策咧， 係 唔係話？即好似啱啱剛才講到澳洲嗰個議員咁講咧， 係 好寬鬆嘅一個政策。其實呢個完全唔係一個誤解嚟嘅。佢講個言論係唔負責任，佢本身係唔了解呢個移民政策。呢度嘅移民政策咧，即係甚至係比澳洲更加嚴謹嘅地方咧，就係、 是、 就算我哋呢度難民咧，係一個配額嘅，即係唔係話你一定你嚟咧，我哋就一定收你咁嗰啲，即係唔同歐洲其他嗰啲國家嗰啲情況嘅。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即係其實就算你係要好個好正當嘅途徑嚟移民，即係例如即係我技術移民咁樣講先算啦。咁、 本身咧，其實佢嗰個計分系統，佢 set 咗嗰個 bar 已經即係 set 到個要求咧 ，set 到相當之高咧。 係。 即係就算你係技術移民，即係計分仔都好啦，佢都會係按唔同嘅要求，即係話例如你個職業，我哋長遠需唔需要呢啲移民啊？即係或者我哋要你要幾耐啊？咁樣去決定去俾幾多分你啊？或者你本身喺紐西蘭有冇接受教育咯？ 係。 即係同埋更加大嘅一個，即係有幾個，同埋有幾個有幾個重點嘅位係大家都要留意，就係、紐西蘭同其他國家唔同。第一就係學生佢本身呢度咧係唔會，即係學生喺呢度讀書，即係當年讀四年先算咧，係唔會喺呢度住，喺你喺呢度係唔會計你住咗四年噶。 哦，即係計分制嗰四讀書嗰四年就唔計嘅嚇。 是完全不計，即是你要畢咗業之後，你真係揾咗工啦。咁你揾工之後，嗰兩佢最長最短嘅簽證，即係會批俾你一年啦。即係你本身喺奧克蘭讀書嘅話， 係。 咁其實最長嘅畢業之後工作簽證係批三年俾你嘅， 係。 咁之後再會慢慢去計咯，即係去到你最快嘅都係要你喺呢度畢業之後第二年先至開始計嗰個年期俾你咯。即係你取到住夠。住夠五年，即係喺度總共有攞夠五年嘅即係住夠呢度喺呢度住夠五年，佢冇限制，攞一個叫做冇限制居留嘅 visa 咧，佢先至會批一個永久居民俾你。 咁我想問，如果投資移民咧，投資移民又點樣噶？ 投資移民嘅話，佢個門檻都好高噶，即係甚至係有啲鋪頭嘅東主咧，佢係攞 visa 佢係會俾人拒絕嘅，係可以。 哦，咁樣噶。 係而家同埋。呢度 visa 拒絕率咧，即係近呢幾年特別高嘅，其實 係， 甚至係佢哋即係變咗好多專做移民嘅律師咧，佢哋收入都高咗好多咯。因為好多，因為多咗呢啲咁嘅，即係 decline 咗佢哋嗰啲攞呢度居民身份嘅 visa 咧， 係， 咁變咗佢嘅上訴多咗，咁所以其實呢度成功率其實係唔係即係你哋諗咁高入紙就攞到啊，或者即係你想嚟就嚟咁嗰啲嘅，同埋。本身咧，即係好多其他國家就係話，如果佢如果即係個子女咧，可以攞到永攞到一個居民身份或者長期居留咧，佢係可以帶埋個老豆老母過嚟噶嘛。 嚇！呢度得唔得㗎？紐西蘭 呢度係呢度咧就好多就幾年前係得嘅。 係 咁，但係佢嗰個關卡就而家係鎖咗咯，即係已經鎖咗差唔多兩年到咧， 就唔得啦。 咁現在係冇得申請啦，係啦。 哦，即係嗱，係啦，因為咧你知㗎啦，香港都係咁啦。一嚟到就家庭團聚咧，咁咧就屌你嘅啦，乜就家爺底乸咧，全部咧就離曬嚇。咁原來咧，依家紐西蘭咧已經係禁止咗啦。咁但係我又想了解一下喎，咁咧當地嘅穆斯林群體其實係當地人咧嘅，即係一直以嚟嘅第二代、第三代啊，定係佢哋係主要係新移民嘅群體咧？你有冇了解咧呢樣嘢？ 嗱，其實兩樣都有嘅，咁但係多數嚟講都係喺度居留咗第二，即係都係呢度本身嘅移民嘅後代咯。 嗯嗯嗯， 佢哋係比較，即係其實佢哋本身係有自己嘅家庭背景啊，即係喺呢度本身係已經有網絡噶啦。咁但係穆斯林係佢哋嘅宗教嚟嘅，即係再加埋佢哋本身嚟自嘅宗族背景咧，咁所以佢係變咗一個好大嘅伊斯蘭，一個比較相對嚟講比較整齊嘅伊斯蘭群體咯。但係其實佢哋伊斯蘭群體咧。喺紐西蘭嚟講，即係話嗱，喺紐西蘭嚟講嘅話都冇咁高調啦。咁同埋呢度嘅大學咧，相對香港嚟講嘅話，咁就係一定比較國際化嘅。 係， 即係所以變咗嚟講嘅係有好多國際學生，佢哋都係有回教穆斯林嘅背景啊。佢哋嚟呢度讀書咧， 係 佢哋係有一個自己嘅網絡喺度嘅咯。咁相對嚟講嘅話係即係唔係話。好似即係德國啊，或者瑞典咁嗰啲，全部都係移民嘅背景，其實唔係大家咁樣諗嗰啲嚟嘅。即係呢度移民就梗係有啦，咁但係佢哋係相對嚟講嘅話，即係咁，我梗係冇接觸到咯。咁但係嚟講個數字都唔係咁大咯。 係，咁啊，你剛才係你講啊，你講埋先。 係，我好唔好意思啊？因為同埋呢度本身嘅政府政策啊，同埋社區支援，即係特別穆斯林嗰啲嗰啲教會組織咧，對呢啲即係對呢啲移民啊難民嘅支援都好多咧。即係例如幫佢哋去學呢度嘅語言啊，幫佢哋喺呢度揾網絡啊，咁甚至係有啲穆斯林嘅人係會去醫院嗰度去做翻譯嘅咁，翻譯翻佢哋嘅語言。係啊，好多呢啲嘅其實。 係。 咁所以變咗嚟講，係成個政策都好 friendly 咧，好開放嘅時候咧。我收你收得少，但是你嚟到之后，我系会帮你去融入呢个社区，帮你揾工啊， 即係去幫你去去入到呢個主流嘅話， 咁有冇話 即係你 嚇？咁、有冇話佢哋嘅即係所謂伊斯蘭嘅群體啦，或者新移民嘅群體啦，喺紐西蘭嗰度咧，就有冇話啊？佢哋咧淨係去即係攞福利啊，就即係好食懶飛，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咧？你嘅觀察係？ 冇嘅，其實即係我本身係喺醫院嗰度去工作啦。係， 明白。 我本身見到係我淨係喺醫院做咗差唔多兩年咧，我就係見到一兩個穆斯林，佢哋都係要做翻譯，都要翻譯咯。咁、但係其餘都係白人啊，即係或者呢度嘅毛利人啊咁。即係甚至我個人，你要去醫院係好難去，係好少做到呢樣嘢咁。同埋呢度福利嘅門檻都好高啊，咁即係佢係。真係逐個總個案審批俾你嘅，唔係你入資就有咁嗰啲嚟嘅。 哦，咁樣。 同埋呢度嘅議員， 嚇、你講埋先，你 呢個 議員 都係呢度嗰啲議員咧，係唔可以係即係可以幫你去睇下你嗰啲福利啊，即係如果你去揾佢哋求助嘅話，佢係可以幫你去接觸嗰啲支援。咁但係議員係唔會 handle 呢啲 case 嘅，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議員嘅名義去幫你申請呢啲嘅。 哦，咁樣嘅。 係啊。 喂，咁样我就想， 呢个好大利益冲突嚟噶， 你刚才话，解利益冲突啦，你自己一路从政，一路又帮啲友仔去申请公屋，一路又申请 中援。你估香港嗰啲社嗰啲乜嘢社区组织协会咁咩？咁嗰啲真系乱嚟噶啦，好明显。 系，喂嗱，阿七，我又想问埋你啦，你刚才讲到提名，即系嗰个难民嗰个门槛就好高啊，系咪？即系话有配额啦。咁嗰班友佢系最终系会遣返啊，定系俾佢有居留权啦，定系点样啊？你知唔知啊？ 暂时呢个系一个新嘅政策嚟，其实而家个配额系而家系一年1000个咯，咁去到2020年就即系大概1500个咧。咁样我谂佢多数都会系喺系啊，多，但系呢度450万人咁，佢哋我觉得即系暂时佢哋都冇好实际咁样讲，但系其实我。覺得他哋長遠都係會喺度留低嘅啫。 OK， 明白。 即係政府佢哋暫時個傾向就係安置呢啲難民咯。 明白。咁佢哋係會點啊？有個難民營啊，定係俾佢融入去主流嘅社區㗎？ 通常係喺主流社區入邊㗎，係啊。即 係 喺 主流社區 嘅大城市嗰啲地區嗰度做，係啊。 OK， 喂，咁啊，阿七，我又想即係知道一下咧，喂。你點樣睇嗱？嗰、那個槍手佢就即係有一個所謂嘅自白書，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啦，都好長下嘅。又佢又，我諗你有睇部媒體嘅報導，都有講到佢當然有佢自己發動呢啲咁樣嘅即係槍擊嘅一啲嘅原因啦，殺人嘅原因啦，當然係有啦。咁你點睇點解會有一啲咁激進嘅人係出咗嚟咧？咁而係佢又唔通過一個所謂民主嘅程序嚟到去改動嗰個移民嘅制度咧？ 首先其實佢本身其實呢條友本身都係移民嚟嘅，因為呢條友即係大家都知道佢係澳洲人嚟嘅，但係冇人就係冇人討論就係其實佢本身係一個移民背景嚟嘅。 哦，即係呢一個白人槍手本身係一個移民嚟 㗎。佢本身係澳洲嚟㗎，係啊，佢嚟咗紐西蘭兩年到啊，係啊。 哦，佢又本身係澳洲人，因為佢自己都係新移民嚟㗎。 係，佢自己新移民嚟。 OK， 係。 係好諷刺一樣嘢咯。咁佢本身嚟到紐西蘭，即係咁當然佢實際原因就都未有好有人知道點解佢要揀嚟紐西蘭啦。但係佢本身佢講到原因就係佢嚟到紐西蘭係特登要喺呢度訓練自己啊，咁樣係去喺啲去攬呢度嗰啲槍啊，咁所以佢特登嚟紐西蘭咯。咁佢紐西蘭佢入邊都話，其實佢本身唔係揀紐西蘭做目標，但係佢呢度又見到好多穆斯林社咁，所以喺呢度撐襲擊咁。 哦，咁。即是你觉得他是即纯粹是贪方便的咯、 哇是我觉得是的，但实际上动机是都未即是官方的答案都未很清楚咯。但我觉得他是揀呢度是真的纯粹贪方便咯，即如果他那个自白书里面讲的那些是真的。 咁佢都当然啦，他的自白书就好多，其实有好多的人在讨论的时候。就各取所需咯，系嘛？有啲人又话，当然佢自白书里边都有提到话，其实同佢个理念最相近嘅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系有呢个对付新疆嗰个嘅所谓嘅手段啦，咁样。咁其实大家都喺度各取所需，有啲香港嗰啲所谓嘅，即系我唔知即系支持呢个枪手嘅人咧，就走去将纽西兰嗰个嘅即系 嗰個當地嘅情況，就夾硬將香港嘅情況塞咗落去啊。然之後就話嗰個槍手啊，即係殺得好啊，乜嘢啊，咁樣話佢英雄都有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真係都唔係少少，你直頭係活剝生吞啦、啊！呢啲係你直頭將嗰個情況都唔啱嘅，你就塞咗落去嗰、那個。即係因為我就要點解咧？我就要接聽你嗰個電話同埋訪問下你，就係想知道你當地嘅人嗰個嘅情況同埋嗰個感受。就原來根本有啲友喺度喺網度亂噏嘅，就夾硬將香港個情況就塞咗落去。嗱、啊，咁我再問埋你啦， 唔係嗰個情況係啊。 咁啊，有啲人就話啊，呢、這個左膠啊，即係控制咗好多嘅所謂非政府組織啊，嚟到去即係就唔準呢啲嘅所謂右翼嘅人去講嘢。咁會唔會係有咁嘅情況咧？剛才你提到個澳洲嘅右翼嘅議員啊，都俾人不停咁樣嚟到去譴責啊，要求佢辭職啊，咁樣。 我冇啊，其實因為你睇翻上次選舉咧，其實係右翼反而係一個最大黨嚟嘅啫。 係。 因為上次右、哦、即係因為我哋呢度係行一個比例代表制啦，其實我哋呢度即係唔同香港嗰啲咁濕鳩啦，咁即係你喺度係咁喺度界一張名單界幾廿個位咁樣，咁唔係嗰種玩法啦，係真係一人兩票咁嗰只比例代表制咯，即係呢個黨你過門檻嘅攞幾多百分。攞幾多百分比嘅票就俾幾多議席你咯， 係即係張政黨票嚟噶嚇， 係啦， 一個個人票嘅政黨票，嗯， 冇錯啦，就係即係好似入即係台點先比 台灣都係嘅有政黨票嘅，係啊，唔係台灣嗰個唔係嘅，台灣嗰個係佢係計翻出嚟嘅嗰個係嚇， 哦係啊， 應該係喂咁啊你喂不如你講下嗱，即係你呢一個嘅即系话你话右翼系占咗嗰个国会里边嘅多数噶嘛，系咪啊？咁但系、 即系如果系系系系， 即系佢最大党嘅唔系多数嘛？ 最大党咯，因为其实上嗱，即系我即系我攞啲数字出嚟啦。咁上届选举咧，咁国家党咧，即系攞就即系一个右派政党嚟噶，即系佢系原本嘅执政党嚟嘅。 系 咁样，佢攞到嘅议席系44%到咯。咁佢哋喺國會攞到56个议席啦，咁咁而工黨咧，即係而家實際上嗰個執政黨咧，就攞46席嘅，佢攞到嘅選票係大概37%到咯。咁綠黨嘅話就好似60%咁樣，咁另外有一個中間派，即係所謂中間派，就實際上係反移民嘅政黨咧，佢攞到即係大概70%嘅選票咁樣咯。咁後屘其實。咁後屘其實最得意就係其實嗰中間派咧，即係國會嘅第三大黨，佢係揀咗同工黨嗰邊去做政府噶。 哦，做聯合政府嘅。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而家係變咗係工黨係第二大黨，但實際上係由工黨去領導呢個聯合政府咯。其實 即係話一個反對移民政，即係反對呢啲移民政策嘅一個小黨，所謂第三大黨，就選擇咗同一個左翼嘅工黨去組成一個聯合政府。啊， 係啦。 咁即係話， 咁而工黨政府佢哋本身對移民咧，即係比起右翼嘅政黨嚟講，即係比起右派右翼嘅國家黨咧，甚至更加嚴謹嘅。其實即係整體個政策嚟講，係啊，即係例如即係例如佢哋係會即係原本係冇呢個政策啦，但係佢哋係會願意係會將一啲學生咧，即係讀啲質素好參差嗰啲學科咧，佢哋係。會改咗政策，唔批 visa 俾佢啊，又或者將個計分制係收緊咗啊，即係或者喺奧克蘭即係最大城市咁嗰度，即係你喺嗰度讀書嘅話，就你畢咗業嘅話，淨係批工作 visa， 淨係批一年俾你咯。即係甚至係比國家黨嚴謹咗好多。即係就算冇呢、這個呢個民，即係呢個民粹主義政黨嘅參與嘅話，其實佢哋本身提出個政策都係收緊咗嘅。 係。 系啊， 咁但系社会上边有冇一啲好主流嘅，或者有啲个别嘅声音系讨论紧呢个移民政策嘅，有冇噶？ 冇啊，其实完全系冇啊。 吓， 反而更加大嘅声音就系讨论两个问题咯。第一就系枪械管制咯， 系， 即系佢系可以喺呢度买到半自动步枪嘅，即系好似即系你攞枪牌难咗咁，但系好似你系好似喺美国随街买到咁，点解佢系会买到呢啲咁嘅半自动步枪啊、散弹枪，即系啲咁战术性嘅武器就走去杀人咧？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其实系讨论翻其实警察前线警察嘅装备咯，因为其实案发嗰个基督城咧，即系甚至系 前幾個禮拜咧，已經係發生咗好幾單槍擊案咧，即係警即係係警察係去開車去追捕嗰啲疑犯啦，咁跟住係個疑犯落車去射啲警察，咁人咁啲警察冇事啦，咁但係後尾係去再掀起翻個問題，就係前紐西蘭嘅前線警察係唔係應該配槍？因為其實係紐西蘭本身係前線警察冇配槍啊，佢哋個 哈哈。 係。甚至呢度嘅市民咧，覺得呢度啲警察係唔需要配槍嘅，因為你呢度佢哋覺得呢度罪案率唔係係即係你俾武器，即係你俾武器啲警察咧，係會令到呢個罪案係進行更加暴力性嘅罪案咯。呢個係整體嘅諗法咯。 系， 係 咁但系 啊。 依家就系警察都开始配枪啦，系咪 而家基督城就肯定係啦。咁但係整 啊？ 體嚟講嘅話，我見到都冇配槍嘅，就好多警察都， OK，但 即係 系基督 除非 城 你喺主要 有， 城市，係啦。 系。 係啊，同埋基督城咧，佢都係本身自行咗去配槍咧，即係嗰幾間槍擊案之後都係配槍配咗一個禮拜。咁之 系。 後係之後決定之後咧，警即係佢哋嗰個地區嗰度咧決定係配完一個禮拜之後就收翻晒啲槍咯。咁之後啲人竟然係即係啲網民啊喺度拍手啊咁咯，即係覺得 系， 話係啦，我都話啲警察唔需要配槍噶啦 喂，咁 咁 样 即係對 嗱， 我哋 喂， 講咧 你 好不解嘅啫。 阿七啊，你点样睇香港嗰啲有即系有一派嘅网民咧，就即系话，即系叫做赞，即系匿名啦，当然系，佢就话赞同呢一个嘅枪手嘅行为，你点样睇咧？你点样理解咧？呢一个嘅想法系？ 啊，其實即係嗱，省區即係好似你啱啱你咁講到啦，即係第一佢哋係唔了解呢度紐西蘭嘅情況，即係攞咗香港啊，或者即係甚至可能佢哋覺得自己好國際化，攞埋德國啲嚟做類比咯，即係佢哋成個背景係唔清楚嘅，咁即係我哋呢度移民政策都唔知，就喺度噏呢啲咁樣，我當然即係我個人係覺得好反感啦，呢個第一，咁 系， 即係我推測第二個可能性就係、其實佢哋本身係對呢個槍手嘅背景，即係最第一。即係第一類人就係對成件事冇認知啦，即係第二類人嘅話，我唔排除係佢哋係有啲反社會嘅人格障礙咯。因為 哇！ 你係唔可能將一個人，即係特別呢啲咁暴力嘅嘢咧，即係我係可以推斷槍手，即係呢個槍手係有反社會嘅人格障礙，因為係會將自己嘅錯係去歸咎喺人哋身上，佢哋同埋佢哋覺得係自己係完全冇問題噶 即 嘛。 baby 妈成日屌佢 係， 喎，呢啲系， 係啊，唉 系 即 啊， 将自己 咁 嘅， 所 即 以我 将 觉得 自己嘅失败就归咎于社会对佢嘅欠咗佢 系啦，系啦，咁但系 ，OK， 佢都唔系属于呢个社会嘅咁， 唔系咁，我当然系觉得佢系有 系 人格障碍啦。如果唔系，佢点会一枪咁样 啊，系啊， 打爆人嘅头啊？即系呢一啲咁样，如果你睇 喂， 过嗰条 三四 片。 岁细路都杀呢个已经系最离谱噶啦。 吓，系噶，系啊！我如果你有我，你冇睇过条片啦。如果我同阿或者 JoJo 睇过嗰条片呢，其实系有好深嘅感受嘅。你叫我开口讲话系去赞成呢啲嘅行为，根本上系冇可能。我谂唔知嗰啲人可能冇睇过嗰个片段啦，或者咩啊？嗰个枪手系一枪打爆个头嘅，吓，同埋系好 哦，呢、這个 系扫射嘅。 好 对于 残 嗰 噶 啲 嘛， 嘅， 系啊， 即系你唔好理佢嗰个系咩嘢宗教背景嘅。人士，你系冇权去剥夺一个人嘅性命噶嘛？吓，因为佢嗰个宗 系 教嘅缘 冇， 故系嘛？即系我谂 系 呢 啊， 个系好难去系接受咯，就唔系话诶，你可唔可以挂住谴责暴力，就唔去咩？你系左交嘅神区咁呢啲，我谂呢啲完全系脱离咗嗰个嘅焦点啦，系嘛？你唔好将香港嗰个情况系去摆咗落去纽西兰嗰度咯，我觉得系，因为嗱， 冇 我 错， 听完你 喂 咁样 咁 讲。咁當然啦，依家係你一個益友咁講啫。咁但我哋希望接觸多啲嘅益友，或者係第二個嘅即係睇法啦。咁但我聽過你咁講之後，就似乎發現就唔係佢哋嗰啲人，即係所謂認同槍手嗰啲人嘅言論所講，又話依家係越嚟越多嘅，即係話講到話啲回教徒猛生仔啊，攞福利啊，就似乎唔係嗰個 story 咯。我哋睇到就唔係。 唔係嗰個 story，完全唔 哈 係嗰樣嘢嚟 哈 嘅。即係同埋，即係呢啲咁嘅人去認同槍手行為嘅話，即係我當你純粹係一種仇恨咁先解咧。好，我會 哈哈！ 聽你，即係呢啲人你要解釋俾我聽，究竟呢啲仇恨係基於乜嘢咯？係基於係即係好似即係德國啊，即係嗰類國家咁多移民，即係多咗強姦案啊，即係多咗謀殺案啊，咁嗰啲啊，即係喺度攞綜援攞福利啊。 哈！ 即係定係你純粹睇唔，即係你純粹睇唔過眼，就係有一班膚色唔同嘅人喺度，你覺得 即係你覺得係人哋唔應該喺度，所以你想踢人哋走，即係定係呢啲睇法先。 嚇、啊，唔係因為咧，嗱，你見到喺個網絡嗰度咧，佢哋又好中意拉深水埗嗰啲南亞人啊，落埋去講，其實就係、是、嗰啲係唔係嗰個？嗱，我照咁睇就已經完全唔係你所講嗰啲嘢。你話嗰個當地人咧又有工作嘅係嘛？ 唔 係㗎，又係攞福利嘅一個門檻啊，相對係比較高嘅。啲議員又唔會幫佢哋去攞到福利嘅，因為有利益衝突啦。你講咁嗱，我就睇。喂，完全是你看到那個香港的網絡，喂，那些有那些煽動性的言論，根本不是基於當地的情況去講，你是完全是，你是將你，即是你是將你所需要想表達的那樣東西，是硬壓了下去，然後就認同了個槍手，我覺得這些很危險，你明白嗎？ 其實這個是很，其實他這些是很不負責任的行為來的嘛，即是你本身即是你講呢啲咁激進嘅言論嘅話，第一首先就係你一個好本身好堅嘅基礎先。即係就算你去到澳洲，即係對面海咁嗰啲白人主義嗰啲人，咁即係佢哋本身係一個理論基礎，即係有本身自己真係政治信念噶嘛。咁但係好多人去認同呢啲槍手行為，即係我作為喺蘋果都求其都見到碌到呢啲 comment， 即係話即係呢啲槍手係即係槍手開槍係應該，即係恨不得香港有呢啲咁嘅槍手去掃死曬香港啲新移民。咁佢哋點睇香港啲新移民咁樣另計啦。咁但係你認同一個槍手喺即係另外一個由外國入嚟嘅槍手喺紐西蘭個發動咁嘅襲擊，咁但係佢哋係完全唔理解，就係呢個槍手都係外國人嚟嘅。即係本身，即係佢哋本身係對成件事個背景唔了解，佢哋又支持又攞唔到一啲好實際嘅證據去證明呢度嘅難民係呢度移民啊，呢度啲難穆斯林係抵死，咁然之後佢哋去認同呢啲槍手嘅行為，呢個係非常之不負責任又好偏激嘅諗法嚟噶嘛。 嗯嗯，係同意㗎，呢、這個 係， 因為佢哋就攞咗深水埗嗰班啊，即係攞咗嗰個所謂南亞村啊、天橋底嗰度嗰班打毒針嗰班友嚟到去，即係做一個嘅。即係比較就當咗係嗰個清真寺裏邊累低咗嗰啲，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當然係好不負責任啦，呢啲咁樣嘅言論係，即係你唔係嗰個樣嘢就唔係啊嘛，都唔係啊嘛，咁事實上唔係啊嘛，有啲裏邊係有個細蚊仔噶嘛，你見到噶啦，有啲細蚊仔嚟噶嘛，嚇幾歲噶嘛， 係啊，嚇嗱我即係我即係我即係我咁樣講啦，即係你政治信念點樣唔同都好，你要去走去說服人。即係你走去說服人，而唔係走去策動襲擊，即係攞真槍，即係你一係就同人哋夾定曬，即係荷槍實彈咁樣去片咯。即係你問我嘅話，咁當然呢個都即係你冇鬥都唔好啦。即係你夠僵嘅，你夠僵，你覺得自己即係咁有道理嘅，你咪去走去同人哋文鬥，走去同人哋打輿論戰，支持即係去攞支持，然之後自己殺入國會咯。 嗯、 即係呢啲嘢做唔到，你又攞支槍走去趁人哋祈禱嗰時手無寸鐵，你走去射人，咁呢啲算咩英雄啫？ 係。都同意你嗰个讲法。喂，你有冇乜嘢嘅，即系关于呢件事件嘅补充或者睇法啊？阿七， 我其实呢件事一两句咯，即系成个社区系相当之震撼啊！即系甚至即系我好多同学咧，即系喺基督城嗰个医院嗰度咧，佢哋系好多想系。甚至特登自愿去翻去醫院嗰度幫手，咁但係圍曬封鎖線，所以唔俾佢去幫手咧。即係甚至好多醫生啊，都本身係放咗假或者放咗工，佢哋都特登自己走翻去醫院咧。咁但係本身嗰度個醫院係已經係封鎖曬成間醫院嘅，因為嗰度係本身有傳言就係話咧，個槍手想襲擊醫院咧。咁但係實際上咁後屘係冇係即係確認咗係冇呢個消息啦。咁但係你見到成件事，即係好多居民佢哋嗰種反應啊，即係由下到上佢哋都係好支持呢啲少數族裔啊，呢啲穆斯林咁樣咯。係成件事係破壞曬，即係紐西蘭喺國際喺國際佢哋本身可能嘅形象啊、聲譽啊咁嗰啲嘢。咁但係呢度嘅人係。唔係即係唔係嗰種種族主義嗰種聲音嚟嘅，即係呢個民風都好淳朴，即係甚至我即係我本身喺郊區嗰啲小鎮啊，即係我而家住呢度得七八人啊，即係我喺呢度即係要做一輪嘢咁樣，然之後過多個零禮拜，過零兩個禮拜翻去咧，即係啲居民已經係即係郊區已經係相當之即係保守嘅地區嚟㗎啦，即係已經係一啲好冇左膠㗎啦，咁但係成個居民都覺得係成件事好慘啊！即係成個社區一片愁雲慘霧，你見即係一出街，即係周圍唔係下半旗，即係消防局啊咁，即係軍人嗰啲隊伍軍人組織唔係下半旗，咁嗰啲人就全部係著曬黑色衫啊咁，即係平四禮拜六你落 cafe 好即係好熱鬧啊，好多人有傾有講啊咁樣嘅，咁但係啲人係即係你 突然間覺得成個 cafe 人係有，但係全部都係黑色衫，好靜嘅咁，啲人又面無表情咁樣，即係你見到成件事對社區好有震撼㗎。 系啊，咁我即系多谢晒你，即系反映到即系纽西兰当地嗰个真实嘅情况啦，同埋民情民意啦。喂，咁啊好，即系多谢你，唔好意思啊，我哋唔阻你咁耐，因为你而家已经四点啊，你系快过我哋三个钟啊，系咪啊？ 五个钟而家，因为下令时 间。系、哎、喂，唔好意思，你依家六点十五分啦。 唔係，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即係去即係同各位益友解釋清楚，究竟係呢個情況同其他情況最唔同嘅地方係乜嘢位置咯？多謝你。 唔係，我哋都想了解多啲，因為我哋就係、是、因為就係基於不了解而係好多嘅唔知咩言論出咗嚟啊嘛。咁我哋當了解多咗嘅時候，咪會知道係咩嘢嘅情況咯嚇、啊。喂，感激你啊，多謝曬你嘅電話先啊， 多謝陳區。 OK， 多謝你，唔阻你休息啦，拜拜。 嗯，拜拜， 拜拜。 咁嗱，我哋咪对咗呢一件事件系咪多啲嘅了解啊？咁就好过即系胡乱喷口水啦，都唔知咩事又乱噏咁样吓。即系我唔系话即系认同话要香港收多啲难民啊，或者咩唔系？我哋屌张超雄喺个网络嗰度系最大力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 我哋不嬲都屌鸠佢啦，甚至乎踢爆啊！你呃人系支持呢一个嘅南亚假难民，同埋支持呢一个嘅菲律宾嘅佣工，外籍嘅佣工攞身份证嘛？记唔记得啊？喂，我哋系有，我哋唔系净系认同咧，而系当纽西兰嘅情况系同香港嗰个情况原来唔系有一个咁大嘅类比嘅关系嘅时候，就唔好攞咗嗰个嚟类比，然之后就话要支持嗰个嘅即系枪手咯吓。 系， 即系我谂我哋发表评论嘅时候，当然啦，嗰啲人匿名嘅就冇所谓啦吓。但我哋喺个台嗰度要发表言论嘅时候，就要基于啲客观嘅事实同埋根据。咁就我哋当然听咗之后，就系得出个咁嘅结论咯吓。好啦，咁我哋就系、是、多谢阿七啦，同埋我哋讲下其他啲即系冇咁愁云惨雾啲嘅嘢啦，系咪啊？ 系 啊，咁啊，依家咧就系、是、不如讲下呢、這个华哥，呼下华哥先好嘛？ 每周重心 因为我哋发现咧，我哋讲下华哥咧，咁啊喂，都发现佢都几多人嚟到去即系收听关于佢嗰啲嘅日事， 佢都 几关 心佢， 好关心佢嘅近况啊咁样啊。咁我哋又不如啊，即系又关心下华哥啊吓。咁啊，佢 呢个系固定环节。 咁啊，即系每个礼拜一次啊，即系嗱，咁咧。我哋就發現到一個嘅新聞喎、哦，咁啊雖然咧呢則新聞咧都係屬於係幾年前噶啦， 舊新聞， 舊聞噶啦，都唔係新聞噶啦。不過咧，我哋就係都發現都幾值得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喎，因為可能有啲益友咧就未知嘅。咁啊，話説係咩事咧嚇？咁啊嗱，呢個《蘋果日報》報導啊，嗱，華哥有咩事？你揾冤有頭債有主，你揾《蘋果日報》啊嚇 ，OK 。《苹果日报》报道就话，曾涉非礼案脱罪的著名华籍练马师梁定华，阿华哥就再卷入一脚踏四船的桃色纠纷啊！咁啊，年轻按摩女郎啊，俗称骨妹，就报称去年底被梁定华热烈追求啊，就甘做呢一个嘅第三者发展忘年恋啊！咁啊，梁定华嘅老婆即系华嫂啦，就被指咧疯狂啊，向呢一个嘅小三。啊、即是第三者啦，吓、啊、呢、這个苹果报社噶，唔好话我哋蜚语啊，我闹黎智英啊，咁咧就施以电话及短信轰炸，怒骂对方是妓女啊，咁啊骨妹咧就愤而报警及改手机号码，就换来半年嘅安宁啊，咁啊殊不知咧日前就有人再发狂发电邮轰炸，更加系揭发咧最少另外有三名嘅情人咧同样系受到滋扰喎，吓、啊。咁啊，华哥有冇呢件咁样嘅事啊？嗱，你又去呢一个嘅所谓 UTV 嗰度做主持啦，巴乜币啦，系咪？ 诶，威啊， 好威水啦！咁但系我哋都系管住一个求真嘅精神去问下阿华哥有冇呢一啲嘅行为，你有冇做过先？阿华哥吓、啊，你又仲话夏威夷成日登啊，夏威夷又话咩嘢吓，又跛脚咁样啊，整个咁样嘅，唉，阿华哥你真系唔化噶。好啦，我哋一路睇落去喎，嗱呢单嘢好笑系咪？咁咧，《苹果日报》继续报道啦。佢梁定华咧就表示唔回应事件， 咁啊，华嫂就梁艳英啊，都系姓梁嘅喎吓，即系梁梁艳芬， 梁梁 系梁梁艳英啦，即系话啫。咁咧就话对滋扰嘅指控咧就不置可否，就强调我先系受害人啊。咁啊，至于廿零岁嘅女事主啊 ，Eva 就括弧假名，即系个骨妹啦吓，个身形娇小丰满，相貌甜美，就喺佐敦嘅一间水疗中心任职按摩女郎。咁啊，佢忆述啊，就系旧年即系2010年啊，因为呢个报道系2011年啊嘛。咁啊，2010年11月16日。梁定华光顾嗰一间铺头嘅时候咧，就认识咗佢嘅。第二日啊，就即刻展开鲜花攻势咯，好抌本咯，真系好似阿张德兰嗰首歌咁啊，鲜花满月楼啊，哦，春风到人间啊，花开透。啊，系咪啱啱听阿华哥呢首歌啊？唔好讲我哋肥胖啊，我哋照读嘅咋啊？ 读新闻嘅， 加读新闻嘅依家 ，OK， 我哋苹果读新闻，至深爱伴啊，世间最难求，你莫要等花落啊，心酸透。啊，喂，好唔好听啊，华哥啊？唔系笑你啊，我哋笑单新闻啫吓。好啦，唔好嬲吓。咁啊，隔日就送花，有多次送上3000或者5000元嘅利是啊！哇，真系犀利啊！并不时啊约佢食饭。咁啊，未几日当然得到伊人嘅芳心啦。伊凡就从此瞒住佢嘅男朋友，就同当时63岁嘅梁定华交往啦，就未宣誓嘅吓，应该嗰阵时63岁。因为他后来宣誓去入境处那里，你记得有这件事了，当时63岁。那么Eva就说了，他好像想女的，很细心的，他见到我最高踭鞋不舒服，即刻车我去买鞋，还帮我穿买和按摩对脚。哇，哇，哇，这些都是乱脚，就是叫做。 是不是调回转了角色？ 不是，因为这些叫做摸一下乱脚。 哦， 即系摸得马脚多，摸下啲女嘅脚啊，就系呢啲后生妹嘛，20多岁嘛，咪啱咯，系嘛，就会嫌佢臭噶嘛，系真系 香嘅， 香嘅系啊，香软嘅清，可远观亦兼可亵玩，唉，巴闭啊，唔系呢个我加噶呀，唔好意思啊，华哥，唉，你冇亵玩 ，OK， 对唔住 ，sorry， 对唔住，收翻呢句， 讲错咗， 啊 ，OK， 我亵玩 ，OK， 好。咁 Eva 继续讲咯，佢话边个女仔又唔中意啊？我当时真心爱佢嘅，唔系为钱噶。哎，咁我都信你噶 ，Eva， 你话系就得噶啦。咁 Eva 声称就同阿梁定华华哥就无肉体关系。哇， 好浪漫啊！ 呢只柏拉图式嘅恋爱啊，唉，真系 啲真心相爱， 真心啦，系嘛？佢咧从两人嘅。情欲电邮可见啊，就佢哋咧就以夫妻相称嘅啊。苹果日报就话关系应该不至于行街食饭，呢个苹果日报报道啊， 唔 系我讲吓。咁咧就系苹果日报继续报道啦，一定要强调系苹果日报报道啊！屌你两位真系。咁佢话梁定华嘅婚外情发展咗一个月之后咧，东窗事发 ，Eva 就不断收到一名妇人嘅电话滋扰咯。佢朝头早7点打嚟大叫。八婆唔好搞我老公啊！咁啊收线冇咯，又打嚟熄咗电话，佢都狂声短信，烦到我癫啊！咁样咁啊，短信咧就包括路马呢一个骨妹咧系鸡婆吓、啊，就话当时曾经咧就呢个 Eva 讲啊，就曾经同阿华哥商讨，华哥劝佢唉唔好将件事搞大啦咁样。咁啊情况咧直到2011年4月啊。Eva 忍无可忍就去了深水埗警署报案，警员就指咧滋扰嘅电话系由太空卡打出，难以追查，至今咧都冇下文。Eva 声称咧自此就同阿华哥疏远啦，亦都更改电话号码，希望呢事件就此平息。个半年嘅平静日子啊，终于过去啦，但去到咧11年嘅10月咧，其中一个礼拜一就话噩梦重临啊。 Eva 发现啊，个电子邮箱啊就被轰炸，两日内收到阿华哥户口传出嘅逾百封嘅 email 啊，咁啊部分咧同时转发俾另外三个女仔，电邮嘅内容就包括咧呢班骨长妹表面就用劳力，实际咧就系臭鸡，就话佢系尿壶，咁啊用词咧就极尽侮辱啊，部分咧就语带恐吓、啊，就话。She will kill you 咁样啊，部分咧就强调同老公咧好恩爱啊。咁个 email 嗰度写，我老公日日都同我做爱咁啊。哇！ 哇！ 哇！咁啊，甚至咧描述同老公做爱嘅场面、啊，佢正喺度 X 紧我，我就嚟啦咁样。哇！呢咁嘅 email 都有嘅，喂吓，咁好笑嘅。嗱，苹果日报报道噶，唔好话我。喂，苹果日报报道啊，呢个。哇！ 哇！呢啲又叫流浪。 喂，犀利 ！Eva 不甘示弱啊，回复电邮隔空对骂。Eva 咧就扬言已经报警啦，但系对方回复咧就话会指控佢卖淫啊。Eva 咧就联络咗同样收到 email 嘅一个女仔，就发现对方遭遇啊，就同自己相似。另外两人咧就系有夫之妇嚟嘅。Eva 声称咧知道华哥嘅其他女伴咧就从事美容、地产同 OL 等等。Eva 就怀疑 send email 嗰个咧就系华嫂，就当然啦，呢个系嗱 Eva 讲噶，系苹果日报引述啊吓，你要告告佢。佢就話咧，極力否認係賣淫，並且希望滋擾者收手。佢話咧，呢 Eva 就話我就快同我男朋友結婚啦，唔會同個六十幾歲嘅阿伯一齊噶啦。咁我知道報警都未必有用噶啦，但我真係冇曬辦法，希望公開講清楚件事可以平息。咁啊，好啦，咁啊就係咁樣啦。咁啊，滋擾電郵咧就係蘋果報有啲嘅節錄喎，嚇。 嗯。 啊，咁啊點講咧？嚇！你班骨长妹互相介绍啲老男人，搞到七国咁乱啊！见到你哋日日要喺啲污糟床上边工作，我都即系戥你哋啊感到可怜啊！嗱，咁样啊，其中一句吓，跟住仲有 报节录嘅， 吓系啦。我老公同我讲啊，讲下大话赞下班鸡，又有得食又有得拎，哎，所以放纵下自己，哇，真系开放啦啊！咁啊，跟住咧，呢、這个。最好笑呢句系佢话：，我老公啊叫你早唞啊，唔好阻住佢同我做爱啊，冇时间同你讲。Oh yes, fuck me, yes， 哇！呢个系《苹果日报》咧报道嘅吓 ，OK， 有几生动 啊！咁咧就系、是、资料来源咧就系呢一个事主 Eva 吓 ，OK。啊、真的相当之生动、啊、这个呢就原在呢在2011年10月13号的苹果日报的港文版、啊、OK 你有什么你告他 OK 不要告我我只不过是声音演绎的 最威喎，上到港文版 系啊，喂，好长啊，个报道大佬百几字，喂，苹果日报好少咁样有个大篇幅的版面啊报道噶嘛。系嘛？呢、這个真系港文嚟噶吓，即系华哥啊，犀利啊， 犀利 吓，但系都有啲违反内容啊！嗱，即刻有个益友罗杰就话啦：，喂，又有得食，又有得拎，但系你阿华哥送好多花同埋利是喎、啊，系嘛？ 系咯，几千蚊，几千蚊利是咁俾喎。 咁啊系咯。嗱、啊，有报道噶，有人有益友要求我贴条 link 出嚟，我贴俾大家睇下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都贴咗啦。大家去欣賞一下咯，呢啲咁樣嘅報道，我大哥話我作噶， 華哥都可以睇一睇。 你冇去告鳩佢咯，關我撚事，我就照讀啫。我真誠真意相信《蘋果日報》係真心報導呢單嘢噶嘛，大佬啊，唔係構成拉布噶，黐線啊你都，係嘛？哇，乜有啲咁？喂，仲未完噶，嗰度原來仲有一句噶，啊！他说你是赶走打扰我家的人是不对的嘛。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没人肯做鸡、啊、 男人想揾都揾唔到，你只系耻笑佢做鸡。OK 吓、 啊，哇！原来嗰条片咧，那个记者都几有趣的。 系，咪嗰个片唔好播啦，大家自己去。 唔好播，但系有一句咧，个记者问啊，直接问啊梁定华， 系 话过你同你老婆有冇做爱？ 哦，咪佢呢个系华哥串嗰个记者嘅。 哦，系。 嗱，嗰件事系点咧？即系咧，其实咧就系呢一个苹果日报咧，嗰啲记者咧就走咗上去华哥间屋企嗰度咧，就揿钟，即系揿钟啊，敲门啊。咁啊，本身华嫂应门嘅，但系华哥咧就突然间咧一个箭步扑出嚟就话：啊，我叫个仔千祈唔好读传你，我好憎记者嘅，走啦咁样吓。咁啊，呢个梁华哥咧就反问记者话：我都想访问下你，你答咗我寻晚有冇同你老婆做爱先啦、啊？咁样吓。啊吓、啊，即系咁样吓，呢、啊這个华哥反问嘅记者嘅， oh. 我当然系记得呢一幕啦吓，历历在目添吓，佢、啊、仲问人哋用咩方法做爱啊嘛吓，咁 啊即系所以系都几有趣啊呢一单嘢系咪啊？ 都真系几有趣啊！吓呢啲事都几多人知嘅故事，应该其实系 唔系噶，有啲亦有唔知噶呢单嘢。 如果熟阿华哥嗰啲人，应该都知道呢单嘢。 咁熟阿华哥就梗系知啦，仲有好多报道添。我哋即系嚟紧每个礼拜都讲一讲。 好似佢因为呢单嘢有个花名添喎。 个花名咪咸话咯，即系话佢吓，即系我相信唔系形容佢咸湿噶吓，而系老少咸宜个咸。因为嗰啲我见马乡土马版嗰啲嘅朋友。佢唔系写咸甜个咸噶，呢咸个咸有个碱水嗰个碱字喺隔篱噶嘛，佢写老少咸宜个咸，就相信我谂华哥啲马咧就即系老少咸宜，系人都买得咁解，冇个肥胖， 老多益壮， 系啦，唔系老少咸湿啊，老少咸宜 ，OK。唉，呢单嘢真系几好笑又啊！因为我哋发现好多亦有都关注阿华哥嗰啲嘅近况，咁我哋又讲下佢 哋 啲嘢啊， 一周华哥大事 系啊，呢、這个都唔系呢个系事实上好少嘛，屌你真系系咪先几正啊咁样 系啊几好 啊，我哋再讲多少少嘢，我哋就听电话啦，好唔好啊？因为好多亦有都系谂住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咁话说咧，有一单嘢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嘅呢一个泰国嗰只狗咧，咪有一只坐船嚟嗰只狗仔啊。咁嗰只狗仔就阴公啦，好老实讲系咪啊？你呢一个嘅渔护署就唔应该啊，咁样不近人情去即系将嗰只狗仔人道毁灭啦。只不过人哋系即系搭错船，即系上咗嚟。咁又唔小心俾班咁嘅冚家產見到咧，你就拎咗去人道毀滅啦！真係好老實講啊，你屌你嘅老咩？你平時有冇啊喺邊境嗰度啊檢驗檢疫嘅工作有冇把關做好啊？你見到好多人上淘寶買狗、買貓、買其他嘅動物，佢啊係點樣嚟到去過關啊？佢咪係托嗰啲人走去，即係我唔知佢係打咗麻醉針啊，定係點樣咧？就將佢嗰個嘅嗰、那个嘅动物啊，就过咗关嘅、哦。你系可以喺淘宝嗰度买，然之后有人专人安排佢过关，跟住咧就再喺香港境内交收都有啦，大把啦，我哋听都唔少啦，系咪啊？ 系啊。 你嗰只狗仔根本上就好冤枉啦，俾你咁样整死咗，系好阴功啦。即系呢样嘢，我又觉得系即系值得拎出嚟话下啦，闹下啦。你香港政府系嘛？平时嗰啲咁样嘅猪瘟啊，你有冇系即系检疫得清楚啊？嗰只狗仔生勾勾嘅，你又话惊住佢有呢一个嘅，即系要做防疫咧，就要将佢毁灭。咁我想问嗰只咁嘅山贝河嗰只咁嘅鳄鱼系点嚟嘅？吓、啊，咁你唔将佢毁灭啫嘛？ 啲渠都出嚟喎，当年。 喂，佢无啦啦喺嗰个山贝河嗰度行出嚟，即系人放生啦，系咪先？ 系啊。 咁你唔话佢系境外嘅生物，你又唔拎去乜嘢？好多都是啦，是不是啊？即是你那只狗仔，你何必呢做这些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啊？我想你可以将它去一个的，就算啊，你什么都好，你就将它去一个的隔离咯，将它是不是啊？检疫咯。你为什么要将它是杀了它啫？即我想法律啊，都不外乎人情啦，尤其是对付这些这样的，即 即系无辜嘅生物，唔好讲人啦，系咪啊？人你都唔检啦，屌你个老尾！任嗰啲人走嚟睇证啦，睇急症啦，讲嘢你真系嗰只咁嘅狗系好捻阴公噶吓。嗱、啊，有个益友都讲啦 ，MKH 佢都话啦，好多人系经中英街啊、沙头角嗰度啊偷运嗰啲咁嘅动物啊入境啦，你有冇捉下大佬？即系嗰只咁嘅狗仔，你何必咁样去对待佢啫？系嘛？ 系 咯、啊。你做啲嘢折堕噶嘛？系吓。 系咪真系要去到即刻要杀咁严重咧？ 即系你知狗就何况系嗱，即系好多动物，啲人又猫，有啲又话点解又啊？你又唔好讲下猪，猪都又杀啦。咁狗系的确系有灵性呢样嘢系。咁系，我觉得系狗系有灵，我冇养狗，但系狗系的确系有灵性噶吓。啊一样嘢系冇得系去呃人嘅，就算你好憎啲狗都好，咁我谂你都唔会否认呢一点啊。对于相比起其他嘅动物嚟到讲，狗系有灵性一啲啦。咁但我谂，就算嗰只系乜嘢动物都好，你都唔应该将佢就咁杀咗啦。你又唔系以食用嚟到去，即系话依家三年零八个月啦，冇嘢食啦，你劏咗佢系嘛？屌你个老味，煎皮拆骨三六滚两滚，咁我冇得怪你，你明唔明啊？你而家唔系啊嘛，啱唔啱啊？你而家咁繁荣、咁富庶嘅社会，你咁啊对待一只咁啊，即系搭错船嘅狗喎、啊！哇，咁啊真系阴公啊！一上船变咗黄泉路吓、啊，你好阴公噶嘛，系咪啊？你点解唔将佢去留逗留去检疫咧？吓、啊，可以隔离噶嘛，好多方法噶嘛，系咪啊？ 系咯， 你要懒严格，我屌你老母！你咁嘅渔农处懒严格。去中英街捉下狗啦，捉下偷运嗰啲猫猫狗啦，系咪啊？应做嘅你又唔做，大把啦偷运唔知猫狗啦，啲爬虫又有，你上淘宝睇下啦，上网应做嘅你又唔做，即系呢啲咁样嘅嗱，你好似嗱有个 Yolanda Yuan 都话你有个益友，喂，上个月啊有个咁嘅港女啊走去台湾偷猫啦，记唔记得啊？ 偷咗两只添， 喂，偷咗两只，好啦。偷运一入境，好啦，咁个扮大肚喎，你嗰啲咁嘅把关嗰啲人员都冚唪唥系食塞米噶，系咪啊？系咪食塞米噶？你话佢扮大肚，跟住原来冇人知嘅入咗境，偷运一两只猫，咁嗰两只猫使唔使杀埋佢啊？防疫啊嘛，嗰两只台湾个猫使唔使杀埋佢啊？防疫，你咩标准？因为你根本都讲唔通，系咪先？你讲唔通嘛系？咁如果你话境外？境外入境的生物全部一周到的断正的就要即拍的。那那两只猫你使不使即拍啊？你不要隔离啦，使乜送返过台湾啫，即拍啦。你睇下引起个社会会不会 有回响啦。你不要忽视啊，呢啲真係会有人去示威㗎。对于动物保育嗰啲嘢，尤其嗰班咁嘅住喺香港嘅非华裔嘅居民啊，尤其关注㗎，你可以挑战一下佢哋，佢哋唔会去占中，但佢哋会搞呢科嘢㗎。你睇下嗰个七百人罢课噶，礼拜五嗰、那个即系关于响应全球环保嗰单嘢，系啲国际学校嘅学生就罢课啊！你咪激起呢班友嗰、那个，你咪激起呢班友嗰、那个嘅反感咯，睇下会点吓、啊？你又系专恰自己友嘅啫吓，特区政府系嘛？咪睇下咯，嗱嗰啲咁嘅在港嘅、日本人啊。诶，呢一个在港嘅西人啊，你咪去激嬲下呢班嘅群体咯，睇下会点样啦，系咪啊？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做啊嘛，系咪啊？你呢啲咁样嘅行为，系嘛，应该系得到谴责啦。咩叫人道毁灭啫？咩标准啫？ 个人道系点嚟啊？ 即系你根本上系唔啱啊嘛！呢样嘢好简单啫。你如果系断正即拍嘅，咁其他嗰啲生物咧，你有好多嘅情况都唔系、啊。为什么今次不可以，我当你这次是揸正来做，为什么你今次又不可以格外开恩呢？请问没有标准嘛，是吧、啊、黎牛说斋是吧，这个格你那只狗去隔离是吧，那你就收回钱咯，一定大把人捐钱，关于这些流浪猫狗的个案大把啦，一定很多人是善心人是捐款的，即是这些的，唉，好阴公啊！我觉得系你根本上系嗱，有啲人又话冇遇过佢有主人，我咧又唔可以咁样讲吓、啊。如果佢冇主人嘅，你咪隔离佢一排，真系冇人去领养啦，咁你先至系做你所需要嘅所谓人道毁灭嘅工作咯。 就唔好咁样，你不近人情啊，系咪啊？一断正啊，即怕，即系呢啲完全系，即系好可恶嘅行为嚟。你点样去认同咧？你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嘅人，系嘛？ 系啊， 吓， 即系佢哋有冇谂过系同泰国嗰方面沟通咧？冇谂过佢哋。 系啊，你可以同人沟通一下噶嘛？话呢只狗只系点样？你完全系冇，然之后又话按程序，系嘛？呢啲我谂好难系令到一般嘅市民啊，系接受得到咯吓。咁啊，但我唔知阿毛孟静平时咁中意讲动保，佢有冇讲啊呢单嘢？我净系见到阿矿仔有去做嘢啫。 系啊，矿仔有做嘢。 吓，咁但系呢一个毛孟静有冇啊？屌，真系 呢个就唔肯定啦。 毛孟静或者 动保评论， 动保人士啊嘛吓，即系好阴功啦呢只狗系咪啊？你睇见嗰张相系嘛？你心都噏埋啦，你何必啫？系嘛？人哋上错船啫，咪得罪你咪咬你， 又唔肯定佢系咪真系有嗰啲咩传染病？ 哎、你又唔知道有冇系嘛？屌你老尾嗰啲咁样嘅退休教授啊，广州啊有沙士啦，屌你老母，你又唔隔离，你又唔检疫，冚家产，乜捻嘢标准啊？呢啲系所以晒够气啦，唉，真系。呢啲咁嘅，你就再一次證明，根本上呢啲咁樣嘅行為就係多重標準，嚇、啊，係嘛？ 係 咯，完全係多重標準。好啦， 就算係流浪狗，佢哋都唔會即刻處決啦。 咁當然係唔應該啦，係咪啊？咁你可能係有一啲動保嘅組織，佢係會咩？你比如話有陣時我見到，因為我拉咗個 page 咧，就係講嗰啲唔知咩大嶼山嗰啲牛啊，話冇草食啊，西貢嗰啲。就定时定候有人去即系拎啲草啊俾佢食，嗰啲又系好阴功嘅。你特区政府你又唔开放嗰、那个，即系你揾啲栏咧去隔住晒嗰啲牛吓、啊。然之后嗰啲牛咧又阴功到咧，基本上咧就话佢有草啊。其实嗰啲草咧基本上系佢嗰个嘴咧系，即系佢嗰啲草咧系好短啊。基本上只牛咧个嘴咧系食唔到啊，嗰啲草系因为太过矮啊。 嗯。 咁嘅情況底下就要成日有啲人啊買嗰啲咁嘅乾草咧，去俾嗰啲牛隻去食咁樣。你啊自己專登有一個揾嗰啲鐵欄啊，即係嗰啲鐵絲網咧，去圍住曬嗰啲牛。咁你其實嗰個漁農處到底有冇政策嘅咧？嚇、啊，成日淨係識得即係搞咩獸醫學院係嘛，搞你嘅城大嗰啲咁樣。你呢啲咁樣對於嗰啲咁嘅動物，你都冇擺個愛心落去，一味喺度圈住曬佢，由佢自生自滅。你開放啲啊，俾佢，起碼係咪啊？佢話原來咧嗰個鐵絲網外邊咧。嗰啲草啊长到满晒嘅，嗰只牛咧就想成日伸个头过去食咧，都食唔到，因为嗰啲铁丝网嗰、那个，因为卷唔到过去，你知噶啦，嗰啲网太密啊嘛。 系， 今日一路喺度望咯，自己嗰度就冇草食啊！即系你呢啲系咩政策啫？系咪先？即系你一系你就完全将佢消灭晒佢咯，冇眼屎干净盲咯，系嘛？你又唔敢，你又要留翻嗰啲牛喺度吓，即系嗰啲相信系弃耕嘅牛啦，嗰啲系。 嗯。 咁你啲唔好咁陰功啦、啊！屌你個老尾，真係啱啱啊，折墮噶！你收呢啲咁嘅人工係，即牛都係有靈性嘅動物啦，可以話係係咪喺有啲宗教嗰度，你都唔係咁樣對待啊？啱唔啱啊？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嘛，其實呢啲係你係驚住啲村民係嘛？咁你咪另外再揾個地方安置佢咯，啱唔啱啊？香港咁大地方係嘛？有阵时见到又系有一啲咧，即系我唔想讲啦，系你有一啲咁样嘅虐待动物嗰啲，你搞到人哋肠穿肚烂，有啲就系搵 B B 蛋就射你，知啦，新闻成日有啦，嗰啲咁嘅变态友，你又唔去捉喎，系咪啊？你应该捉下呢啲人啦，系咪啊？同埋佢真系严惩下呢人啦，搵司法去处理啦，系要系咪？呢啲完全系变态行为嚟嘅，反社会、反人类啦，直头系。 系， 你将佢剥皮拆骨，然之后咧，你就唔系攞嚟食用噶、哦，你攞嚟食用，咁我都话系真系屌你噶啦，咪都当你嗰个手法残忍算数，你都唔系攞嚟食噶嘛，啱唔啱啊？你系纯粹满足你嗰个即系杀生嘅欲望啫嘛，你系做紧咩啫？你咪以弱胜强啫嘛，呢啲系你冇威水噶，嗰啲人完全系反社会、反人类嘅行为嚟嘅。相信系嗰啲冇朋友啊，结交唔到朋友啊，孤僻啊，吓嗰啲系社会最低层、低贱嘅低端嘅人嚟嘅。我讲嘅呢个系， 即系你专系走去虐杀嗰啲猫狗，你系咩人嚟啫？都唔方正常啦！呢啲人系应该得到社会嘅鄙视啦！屌你个老尾，真系啱唔啱啊？喂，你唔系汤，你唔系走去嗰、那个嗱，你话诶咁讲，你点解唔讲街市汤猪个汤猪嗰个？因为真系嗰、那个食用啊嘛！嗱，我讲好多次噶啦。当然啦，香港嘅猫狗你唔可以攞嚟食用啦，又违法啦，系嘛？咁、你既然唔可以攞嚟食用嘅时候，你斩佢做咩啫？你真系你真系整死人哋做咩啫？大把呢啲人嘅、系嘛？或者专登走去捞埋嗰啲毒药咧，就俾啲狗食，就原来系因为佢放住佢夜晚吠。你住得乡村就预捻咗啦，啱唔啱啊？话有嘢吠，周时有蛇虫鼠蚁入屋添，系嘛？你冇咁自私噶嘛？呢啲系。啊！所以有啲人仲话香港民族，咪就系呢啲咪呢啲咪就香港民族咯。你咁中意讲香港民族啊？包埋啲人噶，缺德啊！ 接受埋佢哋 嘅，啱唔啱啊？缺德啊！好啊，咁啊，我哋就系、是、喂，嗰、那个留言板成日骂战做乜鬼嘢？ 有闹战嘅喺度， 乜闹交成日喺度，唔好闹交啦吓，嘥时间喺度。好啊，咁我哋就系不如听下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唉，呢啲好阴功啊，真系。即系你呢啲不，呢啲系消极不作为啊！希望相关部门嘅人都去谂下啦，呢样嘢系都唔系净系想屌你，都系想你去改善嘅。其实系因为真系做嘢嘅就系你哋呢班咁嘅官员啊嘛，你呢个部门啊嘛，我哋喺度点屌都冇用噶。最终嘅决策又系你哋，制定政策嘅又系你哋，系嘛？你靠一般市民走去喂嗰啲牛好惨噶，喂得几多次嗰啲干草都系钱嚟噶，系啱唔啱啊？你只要嗰个围栏唔好围得咁多，系嘛？你等佢有多啲嘅空间嚟到去活动，等佢嗰个嘅所谓嘅即系活动嘅范围系大啲，咁啊已经系可以基本上解决咗一部分嘅问题噶啦，系咪啊？你冇咁阴功啊！等人哋见到啲草都冇得食啊！即系呢啲有啲人又你左交嘛，你冇得讲噶啦。如果呢啲叫做动保嘅议题就系左交，咁就唯有系啦。跟住就可以上连登个匿名抹黑我咯，冇所谓，我冇所谓噶呢啲嘢系吓。你中意咁样去唱衰我，唱衰我，但系呢啲我觉得系值得拎出嚟去讲嘅吓。好，咁我哋系接听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 都由我哋讲唔晒，有啲。